晚上11点起至尾班车，只有来回香港站至机场站，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于晚上10点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维持正常。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麦德姆集结在现港之东南约5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麦德姆集结在北纬12.9度、东经112.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一两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071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36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6，加元1.308，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7.91美元，卖出148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家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玩先稳阵㗎。 係嘅，家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起身嘅时候，都系有一种凉快嘅感觉噶吓。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陪住你，去到咧就系今天早上擘大只眼起身。有阵时人可能会因为一啲嘅事情，令到自己迷失咗自我，朋友就可以帮你揾翻翻嚟，揾翻一个属于真真正正属于你嘅你。有人话天上边最美丽嘅就系星星。因为星星可以在寂寞的时候陪伴着你，但是人间最美丽的其实就是友情，因为在你想陪伴的时候，它总是会在你身边一直不离不弃，无论是可以飞到去你的身边陪着你，定还是可能只是透过电话又或者透过短信去到陪着你，其实陪伴是相当重要。 来这边找我出气，仿佛世界只得我了解你。谁叫我看着你，还舍不得生气，宁愿听听你，来换多几次一起。之后，突然忘掉我。之后。来到我早知的结果，朋友以后完美任务，挨到绝路，让对方感动又自豪，还不哭奉算最好。做你好友以后，陪了热度，还有亮度，连冰封都不倾诉，谁可给我外套？我会照料你，留很多欢笑给你，可否爱我不必说那些感激，谁替你费力气，谁这么珍惜你，撩动你痛情，然后他讲句不起。如果可以为你效劳，他继续做朋友以后，挨到绝路，你的手若有若无，还怎么想对你好？到你好友以后，陪了热度，还继续做，连伤痛都不知道，还怎么决定我命途？又会因这个物有之后， 邓建宏一首嘅歌曲《朋友二号》。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 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上的6:14，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3%。昨天讲个面，今天讲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意大利的薄饼。意大利的薄饼可以说是历史相当悠久，到底历史真真正正是怎样呢？Pizza 呢一个字啊，即系英文嘅 pizza 啦，其实嘅起源都唔系好明确嘅啫。但系佢喺1997年嘅时间啦，咁第一次咧就出现喺中古拉丁文当中。喺16世纪一啲嘅时期上边啦，亦都咧就系话到声称有一啲关于咧就系 pizza 上面嘅记载。嗰阵时啊，意大利嘅薄饼嘅面包师傅咧，其实亦都系将Pizza 咧就系开始就系咁样去到不断咁样改变啦。原本咧 Pizza 就唔系我嚟食嘅，原本 Pizza 我嚟做咩嘅咧？咁辛苦攞啲面粉整咗嚿嘢出嚟，我嚟做咩嘅咧？原来 Pizza 开头唔系我嚟食噶，佢只不过系一个咧我嚟检测炉入边温度嘅一个生面团，作为咧就系一种穷人嘅食品，先至慢慢咧喺街上面出现。因为好多时咧即系啲人未必有钱食饭啦。於是乎咧，就將呢啲叫做測試爐入邊温度嘅生麵團咧，就喺街上面咧就慢慢拎埋出嚟賣添，費事浪費啊嘛。慢慢慢慢過咗一段長時間之後咧，其實佢哋都冇當呢一種叫做生麵團咧係一種正式嘅菜肴。去到啦17世紀之前啦，意大利薄餅上面啊開始咧就蓋住一種咧就係白汁啦。后来就换成了例如是芝士、番茄或者是鱼。去到1843年的时间才更加清楚就是见到 Pizza 的初形的。过了几年之后，有厨师就创造出一种就有番茄，同时间又有芝士，又有少少肉的薄饼。这个呢就真真正正呢就表现出呢就好似意大利薄饼嘅初形，而且当其时更加以意大利国旗嘅颜色呢去到做一个嘅概念添。嗰位嘅师傅呢就係、世界上第一个呢声称啦就喺意大利薄饼上面加上芝士嘅人。所以呢其实都相当之特别㗎。好啦，Pizza 亦都咧就经历过好多唔同创新嘅时段噶。嗱 ，Pizza 咧即系薄饼啦，我哋就喺我哋现时睇到嘅时候，其实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花款。意大利嘅薄饼咧就喺19世纪晚期啊，随住意大利嘅移民去到美国噶。咁但系咧就仅仅啊，只系限于咧就系喺一啲叫做意大利裔嘅人口嘅城市，例如三藩市、芝加哥、纽约同埋费城。去到后期咧，呢一种嘅食品，大家先觉得，咦，原来又方便又好味，跟住先至系慢慢兴起上嚟嘅。所以咧，其实每一种嘅食物都有佢哋自己嘅历史。了解过之后，可能你会对呢种食物觉得更加有感情。整披萨嘅时候都需要有好多唔同嘅步骤，1、2、3，兜翻转头3、2、1，可唔可以将披萨还原呢？焗完之后当然唔可以啦。早晨6:18的时间。 童年常幻想长大充满乐趣，少年时又担心梦想太易碎，却一眨眼流完了热泪，青春错得很有趣。时想捉紧命中那伴侣，固定了想知怎样相处面对，转身醒觉情路有秩序，不追过不知所需，沿着细水一世再倒数。Hi. 重新再跳，愿我真情线再大也改不了，无限幻想都有限了，想要迎接变幻情调，回想一眼变成熟了，我为谁送 一首歌曲嚟自杨千嬅，一二三三二一。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一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啊，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噶。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风势亦都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无论任何嘅时候、可能有啲人都会系成为受欢迎嘅一份子。有啲嘅事情，又或者某一啲嘅、人同事，都系容易特别令人喜爱。点解咁讲呢？唐朝的时间，唐玄宗封了就是杨玉环为贵妃之后，纵情声色了，荒废了朝政的大事，导致国家的政治开始就越来越腐败。当时他更加任命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就去到做宰相，更加就将朝政的大事全部交给这位国忠去处理，名字叫国忠，但不一定是忠心的。结果咧，咁啊，杨家兄妹可以话系私党营私啊，结党营私啊， 只是顾住自己的牟利，获得很多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是就搞到个朝廷可以说是乌烟瘴气。有一位诗人呢，终于都是忍受不到了，忍受不到他呢就写了对这两兄妹非常不满的一些说话，他叫做丽人行，去到呢就是讽刺他们荒淫无耻，隻手可以细绝伦。我们经常讲的成语隻手可以呢，其实就是出自杜甫的诗来的。隻手可以啦，即是代表烧，哇，一接近呢就感觉得到有一种好热好热手的感觉。其实呢就原本我来比喻一些譬如是权力好大啊，气焰好大。不过呢现在也都有人呢就是形容为一些呢就是好受欢迎。用返现代的说话呢就可以说是大人气，是吗？即是说一个人，例如一个足球员，哇，他呢都是隻手可以的。可能他不单只是权力大，甚至乎他球技也都相当之高超。用一个人的实力呢甚至乎是依盖天下。即好像呢有一段时间美斯啦同埋 C 朗啊，他们在球坛上面就真的可以做到这样了。你又会不会在自己的工作范畴上面成为一个人见人爱车见车载隻手可以的小伙子呢？如果是的就要恭喜你啦。因为大家心目当中都是属于一个大热的人，任何人很容易都会想得起你。 我扑向你似扑向了悬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会铭心刻骨怎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讲天高到瓦解，凭着发孤之躯外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燃料，谁才是空影放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了，大热就赤到重叠，命运注定若未变，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注出光天，地球大战怎比爱吞灭，在线风景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还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到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注出光剑，地球大战怎比爱，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未变，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是出钢铁，地球大战怎比爱不灭。 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世界地方天高都大。 一首歌曲的张国荣大热，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欧盟正式批准英国延迟至最迟明年一月三十一号脱欧之后，英国下议院以438-20三读通过提前在十二月十二号举行大选，预料上议院稍后亦会通过法案，让英国继1923年之后再次在十二月举行大选。首相约翰逊承认选举将会非常艰巨，但议会陷入僵局，提前大选是唯一办法，强调而家是时候团结国家完成脱欧。工党党魁霍尔宾就说，大选是改变国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今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批准延期脱欧，呼吁英国珍惜和好好利用时间。美国白宫高级顾问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在经历近16个月的贸易战之后，美国和中国已经对两国贸易关系发展方向达成谅解。库什纳在利雅得一个会议的分组讨论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和北京达成一项了不起的协议，又认为民众会理解特朗普，知道总统的意志坚定，知道总统会作出他认为正确的决定。库什纳承认和中国的贸易争端为特朗普带来政治代价，但认为这些争端产生的贸易协议会将工作职位带回美国。继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死亡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社交网站贴文指巴格达迪的头号接班人亦已经被美军消灭，但未有说明这个人是谁。一名库尔德武装高层表示，巴格达迪的发言人兼副手穆哈吉尔星期日在美军另一次突袭行动中被杀。警方星期一晚在屯門驅散期間施放多枚催淚彈波及民居，其中在兆軒苑日新閣七樓的走廊地板留有相信是被催淚彈燒焦的痕跡。有住客說，當時走廊很大煙，不斷流鼻水和淚水，感到驚慌。有住在山景村的家長投訴，當日下午已經聞到刺鼻氣味，個女放學回家之後全身多處出現紅疹，要求政府解釋和道歉。警方說，任何人如果認為在警方處理任何事的時候受到不合理對待，可以向投訴警察課作投訴，投訴警察課會考慮相關證據，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處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呢一年， 呢一年， 我哋经历过好多， 开心过， 伤心过， 又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呢一年， 有边啲歌曲唱出我哋嘅心声？ 我哋嘅心声， 有边啲歌手触动我哋嘅心灵？ 触动我哋嘅心灵。 一齐期待， 一齐期待第 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咁好天，出街仲着住件雨褛。 你睇啲冷气机系咁滴水，唔想滴湿，唯有咁啦。 发现大厦有冷气机滴水，可以搵管理处通知有关住户，尽快整翻好，或者打1823。任由冷气机滴水系违法噶，住户有责任定期搵师傅检查同维修屋企嘅冷气机。 大家自觉睇实自己部冷气机，咁就再冇滴水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6的时间，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外面是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3%， 今天都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都是干燥。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6度，吹和缓清劲东至东北风，开始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白元乐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吓！早晨，早晨。近期社会情况咧就持续紧张啦，唔少嘅大型活动啊，例如咧就系维港渡海泳，以及咧就美酒佳牛巡礼等等咧，亦都系宣告咧就系取消咗噶。不过今日由都系贸易发展局啦举啊主办嘅呢个香港国际美酒展啊，将会如期举行。咁佢哋更加咧可以预计吸引超过咧就1000间嘅参展商。今年国际美酒展已经进入第12届了，将会在11月7号至9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贸发局就表示了，今年也都预计有超过1000间的分别来自20个不同国家的参展商，或者是较上年1072间相约，或者又有机会轻微下调的。而其中4个国家的展馆面积是跟上年来讲是增加的，显示社会运动只是造成轻微的影响。有法国商贸投资处法国展馆的专业人士就表示，法国商贸投资处都非常高兴再次就在香港国际美酒展设立一个叫做法国地区展馆。哦 ,Bonjour, Bonjour。推广就是不同种类的法国葡萄酒和烈酒。他更加说到，美酒展提供了一个就是接触客户的绝佳平台，不单止就可以结识到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买家，更加就可以找到来自其他亚洲市场的客人，即是来到这里还识埋其他不同地区的伙伴，所以他们都觉得非常有用的。截至到10月14号为止，各方已经确定就会有65个的买家团，分别来自26个国家之外，还有2300间的公司，总共3400个的买家。我发觉就希望市民就是表达政治诉求的同时，也都能够尊重其他人进行贸易的权利。不过他们也都强调，最近社会活动会展场内也都加强了这个保安，会一直就密切留意着就是事态的发展，一有 update 更新就会即刻又再公布的了。 去年的美酒展就吸引了来自73个的国家以及地区，接近了就是19000名的买家就出席的。今年的展期就将为11月7号至到9号。11月7号至到8号呢就只供年只是比年满18岁或者以上的贸易买家去到入场而已。预先登记的买家更加可以免费入场添。香港都有很多不同的展览的，希望可以继续促进住香港贸易的活动，令到更加多人可以维生，以及就找到自己的喜爱的兴趣，或者你喜爱的美酒都希望可以找得到。时间来到早上6:40，不过去还去，这些展览就是很多商业活动的，不要只是挂着喝酒。 看往城市边缘看，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 歌曲嚟就系张邓紫棋版本《你把我灌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就系明朗嘅，以及干燥，最高气温会到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啊吓。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今日咧就系10月30号啦，咁啊揾 Queenie 上嚟就啱啦，星期三，因为咧即系都好快脆啊，会到万圣节啦，等佢讲下万圣节化妆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哇，今日讲下呢一个 topic 啊，真系最啱啦。咁啊，万圣节啦，系咪？万圣节啊，梗系最多人中意咧，就系扮到鬼五马六，唔系，应该系化妆化到咧，就似呢一个嘅妖怪啊 character 嚟嘅。咁啊，万圣节嘅化妆都有好多嘅技巧嘅，咁所以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邀请到咧，就系化妆专业美容顾问啊 Queenie 上到上嚟嘅。早晨， 早晨，小伯。 好啦，先同我哋讲下万圣节今年有啲咩 hit 嘅妆咧，有啲可以留意一下嘅先。 即系 年年都一样系嘛？ 唔系年年都系嗰啲嘢，不过今年咧，我觉得咧大热咧就系有套戏啊，有冇睇过？有套戏有个魔猴啊？ 哦，魔猴 系啊，应该嗰个咧今年万圣节妆都大热呢一个妆嘅。 哦，系嗰个系偏深紫色咁样噶。 其实佢系灰黑咁， 灰黑嚟 噶，系啊，灰黑嚟噶。咁佢个妆咧，其实就最主要望出嚟咧，系我哋传统嘅 smoky eyes、 嗯。 但系 smoky eyes 即系烟熏眼。咁但系我哋都分咗有三种烟熏眼嘅。咁佢嗰种咧，就算系一个咧，用一个我哋譬如我哋平时烟熏眼咧，会系近住眼帘位嗰度系最深色啦。 嗯， 跟住先至系我哋个半个眼球嗰个位置啦，慢慢、 嗯。 咁样渐变上去嘅，咁而家今年呢一个咧，即系可能望出嚟咧，系我哋头尾啊，都会做一个好似半圆形嘅框框框住咗个眼影啊。咁我哋 喺边个位半圆形啊？ 喺我哋个眼头 啊。 咁由眼头开始啦，近鼻嗰个位置啦，咁轻轻咧扫上去，你大约你摸到嗰个眼窝嗰粒位啦， 系、哦、眼眉下低眼窝粒位， 系啦。咁大约咧，我哋扫1/3，跟住咧由眼尾。眼尾即系我哋有眼角位置啦，咁咧由眼角嗰度都系咧将个手掂住眼角嗰度，又系喺我哋嘅眼窝后面咧咁样扫上去， 扫翻入去鼻哥嘅位置，都系半圆形咁扫， 半圆形。 即系跟住我哋个眯埋，好似眯埋咗只眼，跟住眼球嗰个 shape 去到扫嘅啫。 系啦，冇错， 算啊， 算系。 系， 咁我哋咧，你见到咧，其实头尾咁样扫嘅时候咧，系框框有条线喺度嘅。咁我哋系攞眼影做嘅，要用最深色嘅灰黑色啦，或者甚至乎黑色。咁去做咗，咁、我哋中间点样 brand 翻松佢咧？我哋就系攞一个你见到一个化妆眼影锁系比较圆头啲嘅眼影锁，咁你点咗眼影之后咧，就摆正喺你啱啱头先我讲紧头尾都系三分一噶嘛，咁中间剩翻嗰三分一，咁我哋摆正喺中间咧，就左右锁，都系喺嗰个眼窝，即、就、系、是、你揿落眼珠嗰位置，凹嗰位置咯。咁你就变咗系前面深色，后面深色，中间咧就系白色， 中间就好似冇色咁样， 冇色。咁、但系就我哋会扫啲珠光嘅颜色啦，即系望出嚟系珍珠白嗰啲颜色，咁、就摆上去嘅。 哇，都几惊，其实就咁望落会，即系真系妖怪妆嚟嘅呢啲系嘛？平时翻工唔得嘅咁样化。 都唔会翻工咁样化啦，因为都几恶噶，整咗出嚟，系啊系啊，望出嚟都几凶狠。 除非系啲主题公园翻工啦。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跟住我哋咁样做咗之后咧，咁如果一般你哋个眼球嗰、那个，即系我头先讲紧眼窝嗰个位置咧，好明显嘅，即系好似啲外国人咁样好凹嘅。咁咧你就唔需要攞啲带有。即系珍珠光泽嘅颜色上去，但系好似我哋一般东方人嘅眼睛咧，亚洲人嘅眼睛咧比较扁平嘅，咁都会建议大家带翻啲珠光嘅颜色扫上去，咁你就立体感强好多啦。 哦， 系啦， 又系巧妙位嚟噶， 系啊，巧妙位嚟噶，因为我哋咧唔够啲外国人啲眼咁深陷啊嘛， 系啊，佢哋嗰啲轮廓咧。 系真系粒粒突突位啊，好似哇打晒影咁样 嘅。系啊，所以佢哋咧拣你见到外国牌子出嗰啲眼影咧，大部分咧唔会太闪噶。 嗯， 即系都系咧比较哑色啲噶。 嗯， 咁佢哋可以 handle 到，但系当我哋摆咗落我哋亚洲人嘅眼球上面咧，咁就会望出嚟冇咁立体，冇咁突出咯。 嗯， 咁所以咧，我哋做完呢一个头尾眼影之后咧，我哋都要点翻头先我讲紧中间嗰、那个。大白色嘅珠光 系 啦，珍珠白嗰、那个摆翻喺我哋个眉底下面啦，咁就扫翻个颜色嘅。咁、而黑魔后，呢、這个魔后啦， 唔紧要，系事实嚟嘅， 系事实嚟嘅。咁咧，最重要嗰个重点咧，我哋系下面眼线咧系一定要画嘅，系啦，画咗之后咧，咁我哋系由头到尾啦，画咗条我哋可以点啲眼影粉，做咗一个深嘅眼线之后咧，再喺我哋用个液体嘅眼线笔喺我哋嘅睫毛里面咧点翻出嚟， 嗯， 即系。我哋个内眼线啦，嗱、小白你可以揿一揿个眼套，咁佢就 眼袋个位啊， 眼袋个位啦，一揿出嚟，系啦，已经见到你嗰条白色线突咗出嚟啦、 哦， 就喺个位置，系、 哦、 啦，喺个位置度用翻液体眼线画翻，咁你就自然变效果。 即系我系男仔，虽然有阵时候都会化，即系去化妆间嗰度化妆咧。嗯，但系每一次当佢咁样画我只眼嘅时候咧，我就觉得 系咪系咪劲眨眼？有冇眨眼 啊？始终嗰只系眼啊嘛，系咪先？ 咁、你相信化妆师？ 我相信佢， 系专业 嘅，系啊， 系啊，就唔会笃埋只眼。 系、所以都要小心啲啊！所以佢哋化只眼嘅时候咧，唔敢喐。千祈唔好，最大嘅帮忙就系唔好喐。 系啦，或者真系眨眼眨得好劲嘅话咧，我建议咧大家咧唔好打开眼啦。即系有阵时化妆师可能会噶，你望上面啦，但系你可能望上面嘅时候咧，只眼劲惊咧，可能会反白眼噶嘛。即系咁眨眨眨噶嘛。咁我情愿你哋咧，真系眯埋眼放松，等化妆师帮你教咯。 嗯。 咁另外就系讲黑魔后，成个眼妆化咗啦。咁跟住咧， 系嘛？ 系啦，跟住块面同埋。我想讲讲条眉先，条眉咧就系唔好咧跟翻你哋平时咧，可能咧有啲平眉啊或者圆眉咁样去画咯。咁、我哋咧必须要做翻个气势，所以我哋要画翻咧起角嘅 气势。 系啦，冇错，先至有 起角，系咪就好似跟翻我哋而家嗰个眉嗰个位咧？ 系啦，起翻你会见到眉峰个位啦。咁有啲。女仔咧，佢嘅个眉峰咧就大圆形嘅，有啲咧可能之前做咗眉咧，就前嗰排咧就会兴直眉，咁直咗之后你变咗冇咗个角。 直眉系一个打横嗰个直。 系啦，一字眉。咁咧，所以我哋而家咧就系、用翻少少遮瑕膏啦，遮翻我哋个眉头。即系我哋个眉头呢一个位置， 跟住鼻哥，跟住鼻梁上边嗰个位， 系啦，鼻梁上面嗰个位置，跟住我哋遮翻少少遮瑕膏咧，就向少少戚开，跟住就系一个三角，画翻个三角形俾佢， 咁、就好似剧入边 系啦， 阿女魔后系嘛，哇， 系啦啦，嗰、那个造型， 咁佢 先至有翻啲气势， 佢会唔会需要即系我哋块面啊化白少少啊个唇啊应该点样处理咧？ 个块面咧就会建议大家咧，用比你而家嘅粉底咧，起码白两度咯。 而家嘅粉底白两度，咁啊已经白咗噶啦，就唔使全白嘅。 唔使全白嘅，唔需要全白啦。 系。 跟住我哋用翻白两度嘅粉底啦，搽翻啦。最主要有冇大家留意黑魔后佢呢一个颧骨位咧系尖。 面珠墩嗰个。 面珠墩嗰个位系起角噶。 系。 咁我哋点样化到起角咧？就系咧用一个咧深色嘅遮瑕膏。甚至乎陰影粉，咁就擺翻喺咧我哋咧嗱笑嘅時候咧，你會撳到呢個凹位嘅腮位， 面珠墩嗰個位， 係啦腮位，咁下半橛全部都係落曬呢個深色啦。跟住咧，我哋就喺正頭先我啱啱講嗰個面珠墩以下嗰個腮位位置嘅上面嗰一行，就攞一個最白嘅遮瑕膏，咁樣。畫一畫 就由上面由即係近太陽穴嗰個位咧，就掃到落去個鼻哥窿嗰個位嗰條線咁樣就係 啦，嗰條線一條直線，咁、你就可以做到呢一個好漸變同埋好凹嘅效果啦。 係 咁唇方面咧，就會建議大家用翻係 嘛， 唔使紫色，佢嗰個紅色係啦，應該個個都有噶啦，用翻支紅色嘅唇膏，但係嗰支唇膏係帶深紅色嘅，就唔好帶橙紅嘅，咁深紅色之後，如果近翻我哋東方人啦，靚啲啦，我就會建議大家加翻個。 透明嘅 lip gloss 上去，唇、 嗯、 彩， 咁、嗯、 就等个嘴唇再靓啲，咁、嗯、你就会系一个好美艳嘅魔后啦。 哇！咁啊出去即系嘅时候咧，就发觉自己美艳天下，有一种嘅妖气喺度， 冇错， 镇得住万圣节啦，系嘛？ 冇错，压得住个场面， 压得住个场好紧要啊！呢个时候，好，今日朝早唔该晒 Queenie，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今次晚上的时间，你又会不会真的出来发成一个妖后，在这望着其他人呢？ 是为着做得好，他给戏子化妆，谁是丑角主角一上妆，观众不要思索，只要望一望。亦是为大家好，他给这世间化妆，无论逼到倒气，赶到喘气，都粉饰到充满生气，就是希望。生灵如白纸一张，想添加色彩不免之整，生命涂脂抹粉会遮盖不必要的阴影，补补妆改变个看法，受难是另一种美好，补补妆改变个说法，寂寞是另一种拯救，补补妆改变个看法，混乱是另一种对道，补补妆改变个说法，末日是另一种清早。是为着睡得好，给自觉加厚装，华丽被单里装满的跳蚤，一片光也不痛，不痒别冲撞。是为着活得好，位位都要懂得装，无论再黑也需要一线光，再丑也丑到比较好看，别绝了望。心情如白纸一张，想添加色彩不免之情，表情涂脂抹粉会遮盖不必要的阴影，补补妆改变个看法，受难是另一种美好，补补妆改变个说法，寂寞是另一种清高，补补妆改变个看法，混乱是另一种对道，补补妆改变个说法，末日是另一种清早。改改装改变了看法，罪行是陌生的友好，改装改变了说法，绝望是梦想的初稿，改改装改变了看法，末路是未知的领土，改改装改变了说法，活着是未死的枯燥。 一首歌曲的陈奕迅神奇化妆师，三十号啦，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神奇化妆师，佢哋帮你化下妆，准备出战美啦吓。呢、这个时间听埋中文歌龙虎榜嘅推介精选先，今日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科幻片唔系净系喺电影入边发生噶。 不必深究，我资质不够。改个心对手，别再屈就。即使不追究，情感早生锈，可以相处吗？我有保留。 还是你，其实我，如若想一起，请放弃下个对手，从遇上离别了。是不舍得讲再见，乱作藉口。 阿 Fred 咧今次执到自己呢一首新歌嘅 MV， 设计咗一个充满未来感嘅世界观，讲述住一个跨越生死嘅科幻爱情故事。 从遇上，离别了，还是死都不肯放弃。 左嗰边歌有 Jimmy 风，填词有阿玲，今就系张子枫加上何君远。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张子枫 featuring 佩南《完美情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架737 MAX 客机在爪哇海失事，五个月之后，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737 MAX 客机同样失事坠毁，两种空难合共造成346人死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麦德姆集结在岘港之东南约5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寻常事，认真做。 呢、这个叫做花红粉啊，其实我哋叉烧都系用花红粉嚟整嘅，倒落个蜜糖度咧就搅匀佢，已经系变咗血嘅颜色 了。哦， 系啊。 哇，阿乐搞咩啊你？讲血都有嘅。 冇嘢冇嘢，我只系喺节目度教人点样化慢性睫妆啫。想知道我哋仲有啲咩得意嘢？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的神师培阿乐无理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够啦，真系受够啦！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啊？ 好辛苦啊！我就系顶唔顺啊！真系好难顶，好难顶啊！ 你嘅声音点会冇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嚟23820000，让我哋用心聆听。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7:07的时间，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除了有我白元浩继续在晨光第一线跟你们见面之外，还有阿欧在这里。早晨啊，欧。 Hey,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的听众，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呢翻工之前呢已经见到好多跑手们啊。 是 啊，已经在练习跑步了。咁、原来呢问返一啲跑步的朋友呢开始咗跑步嘅季节啦。咁啊可能都系为咗跑下年啦呢一个比赛啦。咁下年年头都有呢、這个。 我哋马拉松 啊。是啊，香港马拉松啊。咁啊其实上一个两个礼拜都有 业余田径总会咁都有个跑步比赛啦。咁有啲朋友可能咧朝头早啊就预松啲时间，譬如你依家已经起咗身咧，都够跑八 K 度嘅。其实即系打你八点钟出门口嘅话咧，都应该够嘅。 要冲凉 喎，系咁当然要热身同埋冲凉啦。咁但系咧，即系就讲一啲咧少少啊，跑十 K 嘅时候要注意嘅事项啦。咁第一样嘢咧。当然是做热身啦、 啊，热身好紧要啊！ 热身咧，大家都会 focus 喺只脚嗰度啊，尤其是一啲初学跑嘅跑手啦，咁、就会拉筋啦，好正常啦。咁、点拉嘅话，你自己上网睇一睇啦，系啦，好难喺大气电波讲到拉筋呢一样嘢。我成日觉得有啲嘢系喺大气电波好难形容嘅。嗱，拉筋啊，或者做一啲movement 啊动作嘅嘢咧，就难啲去。 要用更加多嘅时间去到描绘咯，系咪？ 系啦，或者系小弟不才啦。总之我形容唔到，咁你自己上网搵啲 reference 就拉筋啦。咁但系咧就唔系净系拉只脚嘅啫。咁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聚焦喺只脚嘅一啲啊，咁跑步一定系用只脚啦。其实唔系，手部要拉筋啦，因为要叫做用只手带动个身体去跑啦。咁啊颈。都要拉筋，你知唔知咧？有好多嘅物理治疗师咧，成日都有讲啊，透过一啲媒体话咧，啲跑手们咧，成日都做咗下半身嘅拉筋，忽略咗咧上半身嘅拉筋，特别系颈部啊， 颈部啊， 喂， 颈部嘅拉筋拉唔系拉筋嘅，颈部嘅拉筋我真系少拉， 系啊， 即系手啊、背脊、腰咧，我都会搞搞佢， 系， 但系条颈嘅真系， 原来咧，喺跑步，尤其是跑十 K 嘅过程之中咧，去叫做拉筋咧，颈部都真系要喐下、揈下个头，因为有阵时咧，你可能唔觉咧，定咗一个 pose 咧，最多时候咧就系条颈咧梗咗啊！跑完十 K 之后梗咗，或者拉到条颈咁样， 咁啊麻烦啦。 系啊，咁啊 真系难听啲叫礼计啊嗰啲。 系啊，估唔到系咁样，咁唔知点解会系条颈大家可能即系叫做忽略咗啊，咁反而咧就系呢个位都几容易受伤。咁第二咧就系量力而为啦。咁意思就系、喂，你得一个钟头时间。根本都唔如果要叫做开行 turbo 先可以跑到10K 嘅，咁你今日未练住 7K 先咯，或者练住 8K 先咯，同埋好多教练 我成日都系咁谂嘅， 系咪啊？ 系啊，有阵时咧跑下攰嘅时候，三个字就出嚟噶啦，咩咧？由佢啦，由佢啦， 但系有阵时要用个意志力爆嘅，有啲教练咧都有真系教啊，话跑十 K 嘅话咧，最好平时练咧就练八 K 或者练九 K， 咁临尾个一 K 咧就。等自己嘅意志力爆咗佢，個成績可能會更好。 不過咧，其實喺即係叫做跑步比賽當日咧、無論係乜嘢比賽都係嘅。比賽嘅時候嗰個狀態好容易咧就會就真係嚟咯。 係啊， 因為比賽嘅氣氛啦， 同埋比賽嘅節奏啦，係啦， 嗰啲跑手你跑下跑嘅時候咧，嗱你平時一個人跑步咧， 係 其實大家千祈唔好睇少風阻啊。 係。 封咗其實都令到你幾攰，但係如果你側邊成班人圍住你，哇！你又一路跑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咧好似喂推緊我去前邊嘅喎。 我每年都會參加田總嗰個跑步比賽噶嘛，咁咧第一二年參加嘅時候咧，成日都覺得自己咧係男人啊，如果跟住啲女仔跑咧，咁啊冇衰啦，咁點衰都唔衰得過啲女仔啦咁樣去跑，哇！ 好多女仔好堅啊， 好快。有兩三次咧，我都喺前邊可以開始先噶嘛。我跟住姚潔晶咧，我跟唔到六七分鐘，我就俾佢爆開 了。哇！你跟咗個六七分鐘啊？你都好叻噶啦。 佢可能未發力咋？我估呢啲跑手咧，可能真係到第四、第五 K 先放甩你噶，可以。即系佢唔需要一开始就爆甩你。 其实女仔更加需要跑得快同跑得长。 系啊，真系好劲啊！所以真系唔好以为自己系男人。 你谂下啲痴汉喺附近嘅话，佢一路跑啊，痴汉一路追个六七分钟，跟住就已经可以哇唔掂啊，顶唔顺。 咁又唔系，只不过借住佢哋叫做佢哋嘅节奏啊，去令到自己跑得舒服啲咯。点知哦系啊，香港好多女士咧，依家可能都投入呢个跑步运动，哇跑得好快， 谂住攞佢哋嘅节奏，令到自己跑得快啲啊，点知跟下跟唔到，嗰啲唔系我哋啲节奏嚟噶， 真系好劲啊吓！咁啊， 大家八拍嚟，我哋啲四拍嚟嘅， 大家量力而为啦。咁啊，跑步最紧要都系唔 好受伤。 好啦，嗰啲 tips 讲晒， 讲住两个先啦。阿 Sammy 坐咗喺度等咗好耐， 佢都偷听紧我哋嗰啲嘢噶，佢 系咩？ 系啊， 佢都唔系好喐嘅，唔跑步，零运动女生啊嘛，系咪？ 咩叫咩？ 系啊，依家有两种好极端一啲。 开麦俾我，唔该。 开咗啦， 开麦俾我。 做咩？你有做运 动？我以前跑田径场跑噶，跑沙滩噶。 咁 跑沙滩 嘅 咁犀利嘅咩？你？ 以前啊，过咗去嘅嘢就， 但系点解依家唔做运动？ 如果你白，哇，好爆白个雪人喎、啊！你 点解依家唔做运动嘅？再问质问啊，立法会嗰啲质问大会， 因为翻早真系好攰啦，即系我会，同埋我晏昼都有嘢做咧，咁、 啊、 所以 我晏昼都有嘢做。 我觉得如果再做埋夜晚，我谂我会真系会晕低咯。我谂 唔、哦、会嘅， 以前可能细个真系精力会旺盛啲， 而家都好细个啊。 但系我想讲话。我想讲话，头先你讲话咧，一开头做嗰、那个热身运动好紧要之外咧，大家可能有时最忽略咧就系、是、跑完步之后嘅疏松啊。 哦，系啊， 即 系 好多时候好多人都系会 忽略咗， 系啊系啊，即系以为诶跑完诶冲凉翻屋企咁样，但系其实唔系嘅，你应该咧，因为你啲肌肉会有乳酸啊嘛，咁所以你应该系要拉拉佢啦，等自己慢 容易啲回复啦，好紧要嘅呢样嘢。 是真的。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唔使介绍啊，唔讲雨酸啦，而家讲交通先。 系，即刻同大家讲下港铁方面嘅消息先啦，都系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他线路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提早喺夜晚11点结束嘅。咁啊，机场快线方面，11点起至到尾班车啊，夜晚11点起至到尾班车，只系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咁九龙站预办登登机服务咧就会喺夜晚10点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正常截止，就系截止时间系航班起飞前嘅90分钟。咁啊，隧道方面都 OK 嘅，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咁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西贡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咧已经开始繁忙啦，龙尾就白沙湾。码头， 嗯， 所以都 OK 啊，咁样 系嘛，几好啊， 系啊， 唔错，咁啊， 希望一路好耐啦。 系咯，以前嗰、那个点讲啊，长跑个身形系 keep 到啊，不过嗰个面色真系差咗。 你决定继续讲翻长跑啊？ 真系，因为我都好怀念过去，哈哈哈。 咁你面色真系差啲嘅， 都系我同即系可能大家大气电波睇唔到我今日系着羽绒啊， 系咯。 之后 好夸张， 系啊！佢一入嚟，我都同佢做口型，问咗佢：你好冻啊？ 真系好冻啊！一起身，哎呀，戴件褛。 系啦，听到你都开始鼻蒙蒙啦。好啦，唔该晒 Sammy， 咁啊，天气方面啊，睇下系咪真系咁冻先。早晨啊 ，Barbie， 你有冇着羽绒啊 ，Barbie？ 我冇着羽绒啊，因为咧我未拎啲羽绒出嚟啊。 系啦，正常人都系未拎羽绒噶，但系佢 Sam 已经着紧啊！你谂下几夸张啊，真系。 佢犀利咯，证明佢屋企个衣柜大到可以365日都唔使换。 证明佢虚咋，系咪？好啦，今日嘅天气点啊？ 今朝早咧，嗱，即系行出室外咧，系觉得凉嘅。直头咧，我今朝早第一下行出去嘅时候，谂紧咦，系咪开冷气咧？但系谂下唔系喎，室外嚟嘅喎，呢度点解咁夸张咧？咁啊，今朝早咧其实几大风嘅，咁啊加上咧个温度咧，即系啲风吹埋嚟好清凉啊，个感觉咧好似咧你冬天嘅时候咧有一日比较和暖啲嗰种感觉，嗰啲风吹埋嚟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今朝早即系自己翻工翻学嘅朋友咧，记得要加翻件外套啦。我暂时行咗咁耐咧，我暂时真系未见到有人系着短袖衫喎，今朝早 系啦，可能有人着背心添咧，未有短袖衫，有背心咧。 嗱，我肯定一定有嘅，一定有人着短袖衫，唔系一定有人着背心嘅，特别系咧即系跑得步嗰啲。不过今朝咧就真系冇经过咧嗰啲人跑步嘅热门地点，反而咧我就只不过咧系企咗喺咧大家等紧啲保姆车啊，即系接翻学啊，同埋。行经去车站嘅一条街道上面啦，咁啲人就系行过嚟翻工，咁所以我今次见到大部分咧都系啲妈咪啦，或者系啲工人姐姐啦，或者系啲去买餸嘅婆婆啦，沿路或者系啲拎住公事包嘅上班人士，咁所以咧呢几类人咧， 我覺得著長袖咧又好正常喎、 嗯。 因為咧，其實你諗下，翻到學校喺翻到 office 咧都凍噶嘛啲冷氣。 係啊。 咁啊，所以即係大家都好醒目啊！我覺得都注意到自己今朝早涼咗咧，即係著長袖一舉兩得啦。翻到去又可以冷氣又唔怕啦。咁啊，依家翻工嘅途中或者翻學嘅途中咧，都唔怕會攝親咯、 啊。明白。好啊，咁啊，你都唔好攝親啊。咁啊，希望今日咧翻工嘅人咧著多件衫啦。平時著背心嘅人就唔好成日再著住背心啦，真係冷親啊！系咪先？好啦，唔该晒 Barbie 啦吓，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到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亦都颇大噶。早晚天气系稍凉，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3%。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同埋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系各位早晨。 啊 ，Victor， 我自己咧成日工作到好攰嘅时候咧，都会出现头痛嘅情况，而且咧都几频密嘅，即系可能每一日嘅某一个时段咧都会 keep 住头痛。呢啲咁样算唔算系偏头痛咧？ 其实我哋睇如果偏头痛嘅话咧，一般咧佢系出现呢个脉搏性嘅跳动嘅， 嗯， 即系你嘅头痛系跳下跳下咁嘅， 系， 因为佢系一个血管的擴張引起的、嗯、所以、如果你的頭痛是跳動性的脈搏跳動性的就可能是偏頭痛了、 嗯、哼，但是一般偏頭痛是在什麼情況下會出現呢？ 一般呢我們說跟這個神經系統的不平衡啦，還有這個腦的一個異常的活動啦，還有可能它裡面有些化學的物質的改變呢就會有機會引起啦，還有偏頭痛一般是女性多的，特別是、有些女性特別是來經期之前呢就會開始頭痛，甚至乎是可能準時過經期的、 哦、 那這些其實我們都相信跟那個女性的荷爾蒙那個雌激素的改變呢是有關係的。 嗯，剛才 Victor 講到經期前的一些時間，那會不會說是前幾多天幾天還是前十天、啊、 這個不定的、 嗯、 那甚至乎呢、我們說一般偏頭痛有時候維持時間可以是半日、 哦、 甚至乎三日甚至乎更加多天 的。哇，好辛苦 啊。每个月至少出现15日嘅咧、嗯，我哋就叫呢个慢性偏头痛啦。咁、嗯、呢个就真系好辛苦嘅，所以个人都可能真系黑面啊咁。其实因为佢真系唔舒服，系啦。 咁我有冇话啲咩症状系即系除咗头痛之外，会唔会有其他症状系连带埋一齐出现嘅咧？ 咁咧除咗呢个脉搏式嘅跳动之余咧，咁我哋发现咧有啲病人咧有偏头痛嘅咧，佢都会出现呢个畏光啊、惊躁啊。同埋可能有甚至乎有啲想作门作呕嘅，咁呢啲我哋就叫偏头痛先兆啦，就唔系每一个症状都会有嘅，但系有时候会一齐嚟咯，系、 嗯、 啦。虽然偏头痛唔系一个病啦，但系痛起嚟咧真系几辛苦嘅。咁同埋咧，我哋发现咧，其实所有嘅呢啲痛咧，特别系头痛啊呢啲，其实都影响到呢、這个脑智力嘅，令到呢个智力嘅退化嗰啲。所以我哋临床上面咧都比较重视呢个头痛嘅。 嗯。 咁其實有幾種嘅偏頭痛咧，係可能暗示緊呢個嚴重嘅健康問題嘅，係啦。咁譬如話，如果你嘅頭痛係非常之痛嘅，咁、唔可以忍受嘅，又或者可能你之前嘅頭痛食咗止痛藥係 OK 嘅，但係如果今次可能食咗都食極都唔好，咁呢啲情況就我哋一般就話可能有其他嘅問題啦，包括有啲半夜痛醒嘅，係啦，又或者可能有啲係可能四肢無力啊、麻木啊。甚至乎有些人看東西都不清的，那這些情況的頭痛我們都建議及早求醫，就不要自己在吃止痛藥。那在臨床上面呢，即我都處理過一個 case、就是有個女士啦，她本身就有偏頭痛的，不嬲頸又緊的，一開始呢她就頭痛啦，即她以為是頸的問題，她看到一個脊醫啦，處理了之後又沒有改善，後來再看回佢又揾個西醫去睇，咁又再開咗啲止痛藥俾佢，但係食咗都緩解唔到個痛。咁、後屘佢嚟揾我嘅時候，咁我覺得嗰個痛就唔係咁普通嘅痛啦。發現咧，原來佢頸同埋頭髮嗰度咧有少少水泡。 哦， 我就再問啦，佢就話佢皮膚好敏感。 嗯， 其實嗰個水泡就係生蛇嚟嘅。 哦， 係啦， 大家就一路以為係敏感咁樣。 係啦，佢自己都誤導緊人咯，因為佢自己都覺得係敏感，佢話哦皮膚好容易敏感嘅。 系啦，咁其实佢就生蛇咯，咁所以后屘咧就佢系一个生蛇引起呢个头呢度嘅神经嘅一个痛啦。 嗯， 咁后屘我哋就开啲中药啊，开啲针灸啊俾佢，咁、其实佢就改善咗啦。但呢啲情况我哋都会话，其实头痛嘅原因系好多嘅，唔小心留意嘅话，其实都好容易误诊咯。 嗯，有冇话咧有啲咩常见嘅一啲成因系会引致偏头痛咧？即系无啦啦，点解会有呢样嘢嘅咧？ 其实引起偏头痛的原因都很复杂的、 嗯、 暂时都没有一个定论的，不过我们大概总结就是譬如说感官的刺激，即如果你本身可能荷尔蒙的改变之后呢，你受到一些感官的刺激就会引发这个偏头痛。 感官刺激包括那些呢，即是人说有时看完演唱会太吵呢搞到头痛那种、 都会，因为我们讲过感官的刺激包括这个气味啦，同埋声音都会嘅，系啦。咁有啲人闻咗啲唔知咩味，咁佢可能唔惯啊，即香水味，佢都会偏头痛。咁有啲听到啲嘈嘅声，都会引起偏头痛咯。系啦，咁甚至乎有啲天气影响都会。咁有时候咧，我哋喺门诊上面都见到，突然间无一啦，有一日咧特别多头痛病嘅，系啦。咁呢啲其实都系同个天气嗰、那个温度啊、气温啊嗰啲有啲关 系 啦。 有冇话乜嘢天气系最容易令人头痛嘅咧？ 一般可能是天气稍微冷少少，或者一冷一热的嗰个时间会刺激到嗰个血管的扩张，就会多啲啦。咁另外咧，我哋话瞓太多都会嘅， 系反而瞓得太多会，我仲以为瞓得太少会添。 系啦，两个可能性都会啦、哦。所以其实咧，我哋就话瞓觉咧唔可以瞓太多咯。有啲人成日都唔够瞓咧，即系可能特别瞓太多，咁都会出现呢个头痛嘅。咁另外咧就系话有啲食物啦，即系譬如话啲芝士啊、好咸嘅嘢，或者一啲加工嘅嘢，譬如 bacon 啊嗰啲，其实都有啲人话，即系 research 话，其实食咗会引发呢个偏头痛咯。 烟肉芝士原来唔可以食太多吓。 系啦，咁如果你本身有偏头痛嘅问题嘅话，你可以试下唔好食呢啲食物咯，睇下会唔会缓解咯。系啦，咁有时候你太肚饿都会令到呢个血管扩张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话唔可以太饿，又唔可以太饱咯。 嗯， 系啦。 有冇啲简单方法可以自己舒缓转呢个头痛先咧？其实 咁，其实咧好多人咧头痛嘅时候咧就会做啲伸展运动啊，或者热敷啊。咁其实我哋话呢个偏头痛本身就系一个血管扩张引起嘅、反而咧会令到呢个头痛更加痛，有个反效果。 系 咁咧，我哋建议咧，如果系偏头痛嘅话，冻敷会好啲咯。 等佢血管收缩翻系嘛？ 系啦，冇错。 嗯， 咁我哋就话冻敷喺咩位咧？就大概系颈嘅位啦，同埋有时头痛嘅位，特别好似太阳穴呢啲位咧，其实可以攞个冰去敷下咧。 额头嗰啲啦，系嘛？通常如果头痛 系啦，额头啊嗰啲啊，太阳穴啊侧边嗰啲位，其实系有啲帮助嘅。 系 啦， 咁喺中医上面咧，有冇啲乜嘢嘅根据可以解释下？其实偏头痛可以点处理咧？ 咁喺中医嚟讲咧，就系我哋会分为呢个肝阳上亢啦，即系实证为主系。肝阳上亢啦，可能肝气太旺啦，咁呢啲时候咧，我哋就可能有啲中药可以俾佢食啦。但系咧，痛咧系一定系有啲原因嘅、可能佢局部嗰啲唔通，咁唔通嘅话咧就会令到佢痛。我哋话通则不痛，所以咧有时我哋会加啲可能活血化瘀嘅药，系啦。咁因为血瘀都会令到你头痛嘅，系啦。咁咧就除咗实证咧，我哋都会有啲情况系虚症嘅，即系有啲人咧，可能血虚，特别系女性嗰啲咧，血虚嘅，咁可能面色比较苍白啲啊，血循环比较差啊，四肢冰冻啊，咁呢啲情况咧，我哋可能食啲补血嘅药，或者比较出名嘅食物汤啊，呢啲其实咧就会补血之后咧，反而咧佢个偏头痛系可以得到缓解嘅，咁另外咧，其实我哋中医咧医偏头痛，我哋用呢个针灸方法咧都有好好效果嘅，咁我哋推荐两个穴位啦，第一个就系太阳穴啦，另外一个就系合谷穴。咁太阳穴就系、是、即系眼侧边嗰度啦。咁其实咧，我哋就一般系按摩可能五至十分钟啦，咁就得噶啦。咁另外咧，合谷就系手掌嗰度嘅，系、啦，相信 Bobby 都听过啦。 系咪即系拇指同埋第二只手指中间嗰个粒位啊？ 系啦，冇错。咁如果头痛嘅时候咧，适当嘅按一按啦，其实系有啲帮助舒缓嘅。 系 系啦，咁另外咧头皮咧，因为本身我哋话头皮都好多啲穴位嘅，咁、你可以适当嘅咁样按摩个头皮啦，对呢个头痛偏头痛系有啲舒缓嘅效果嘅。 但系就冇话咩位置，即系总之自己按下个头部嘅头皮都 OK 噶啦。 系啦， 哦， 咁咧其实偏头痛咧系同个生活嘅失衡咧系有啲关系嘅。 嗯， 所以咧我哋话如果你有偏头痛嘅话咧，最好咧就系保持一个适当嘅睡眠啦，唔好太多，唔好太少， 系 规律嘅生活系好重要嘅。 咁另外咧，可能壓力都會引起啦。咁、都建議你適當嘅舒緩下個壓力咧，調整個身體咧，其實係有好大幫助嘅。 好啦，咁啊，聽過阿 Victor 嘅呢啲 tips 咧，希望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啊，拜拜。 晨光大學， 人啊唔係機器嚟嘅，機器好容易就可以換到零件，人咧一定要注意住健康。先至可以活得长寿，活得开心噶。 是无常一发无情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寻回谁熄了灯，天空分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活着共命心，跟他栖身风地上，我跟他安心安然，怕想得很远，怕想得很远。 郑安琪一首《机械人》mix 成嘅歌曲噶吓，叫做7733122，22度嘅气温底下先听下咧，就系1:30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二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欧盟正式批准英国延至最迟出年1月31日脱欧之后，英国下议院以438票对20票三读通过提前在12月12日举行大选，预料上议院稍后亦都会通过法案，等英国继1923年之后再次在12月举行大选。首相约翰逊承认选举将会非常艰巨，但议会陷入僵局，提前大选是唯一办法，强调现时是时候团结国家完成脱欧。工党党魁霍尔宾说，大选是改变国家的千载难逢机会。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今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批准延期脱欧，呼吁英国珍惜和好好利用时间。路透社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国和中国继续就临时贸易协议开展工作，但未必能够在下个月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让两国领导人签署。这名官员强调，目前进展良好，美国的目标仍然是在智利签署协议，但即使未能够在智利签署，亦都不代表两国谈判破裂，只是意味协议仍然未准备好。早前有另一名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签署首阶段的贸易协议，但具体的日期仍然未定。

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国际新视野咁啊，白元浩同埋阿欧咧都喺直播室入边嘅。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咁啊，今朝唔知你出咗门口未啦？咁出咗门口咧，搭乜嘢交通工具翻工啊，或者翻学啊，会唔会系港铁咧，或者铁路咧咁样啊吓？喂，近日咧有一则嘅内地新闻咧几得意，就系有关咧地铁入面咧就插播咗呢个麻辣烤鱼广告啊，咁啊跟住啲民众嘅投诉啦，引起咗关注。咁呢一个系乜嘢嘅事件咧？其实件事都几得意嘅，喺成都啊，系啦，四川成都入边嘅地下铁入面啦，咁啊列车咧到站嘅时候咧，就讲嗰啲常规嘅报站啦，即系话啊呢个站咧就系ABC 站啦，咁样需要嘅乘客咧就落车啊，小心拉 quick 啊嗰啲咁嘅嘢啦，即系正常嘅报站。咁啊报完站之后咧，内容咧就突然啊被硬生生咁样加咗一句啊，有到呢、这个。白元浩麻辣烤鱼店嘅乘客咧，可以 真系有一间烤鱼店嘅时候，即系大家吓，哇！即系免费请大家食都得噶， 可以咧喺呢个站落车咁、样，即系有呢个植入式嘅广告喺叫做地铁嘅广播入边发生咁样咯。 嗯， 喂，呢一件事其实都几匪夷所思，同埋都几搞笑、同埋。又有一个商机出现咗，嗱，先讲咗个搞笑位系喺边度先啦，因为其实都几扰民嘅。如果你唔中意食烤鱼，同埋佢会令到成个列车嘅进行咧系会多咗啲时间，因为佢噏嗰段嘢噏得长咗啊嘛，即系平时可能噏十秒嘅啫，即系话即系香港咁样啊，下一站系黄大仙咩咩咩，即系呢个站系黄大仙站咩落车啊乘客嗰啲咁嘅嘢啦，即系十秒搞掂晒噶啦嘛，咁、除非你有啲人喺个闸口嗰度顶住个闸嘅啫，即系话请小心车门咁样闩闸咁样，类似系咁啦。我印象之中，因为依家今次咁搭港铁咧，都好多时候塞住只耳仔，其实都冇乜点样听佢究竟噏啲乜嘢咁样。 有嘅，我都有嘅。 咁 因为佢个喇叭都好大声， 系咪啊？我冇啊，我塞住耳仔噶，完全唔想你身边发生紧嘅事啊。系啊，咁啊，跟住咧就睇到呢个成都嘅地铁咧有呢一件事，我就觉得都几得意。咁啊，广播咧令到其他人当然会笑咗出声啦，咁样啊吓。喂，指出咧呢个成都仲专门俾呢个烤鱼加个站咁样啊，令到咧唔少乘客咧就觉得尴尬啦，咁样啊吓。咁啊，成都嘅轨道集团就作出回应啦。经过调查之后咧，日前咧地铁咧已经暂停呢个广告嘅宣传。嗱，佢都承认呢个系一个广告嚟嘅。回应同时指出啊，呢个广告嘅形式咧，原来喺北京啦、上海啦、广州啦、深圳呢啲一线嘅城市咧，系一种成熟嘅媒体形态嚟嘅。哇！呢一件事咧，可能啊揭示一个新嘅商机，同埋一个新嘅销售模式啊吓。当然咧，你想听好唔想听好咧，咁啊港铁都系一个叫做要收钱或者收支平衡嘅一个集团嚟噶嘛。佢真系有机会咧，除咗嗰啲叫灯箱广告之外啊，以至咧平时大家望向咧喺港铁上边有啲走字嗰啲咧，都会做下啲新闻啊。 嗰啲banner 仔嘛， 系啦 banner 或者有啲同你讲话有啲卖下广告或者有啲叫 breaking news 啊，即系突发新闻咧，都会喺嗰度走字话俾你听啊。甚至乎东铁线咧，直情有个电视机咧系播紧有线新闻嘅咁样，或者有线嘅一啲电视节目嘅咁样啊，咁呢个都系大家 都会知道㗎喎，咁亦都入面都有啲广告㗎喎，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觉得搭住地铁呢係可以同广告呢两个字呢係叫做完全去划分咁样囉。 周围都系啦。 係啊，喂，我即时諗到呢真係有好多广告可以做喎，咁样。係啊，譬如你系美容公司嘅话啦，咁你话喂下一站天后，如果你都想成为天后嘅话呢，你就可以用乜乜乜护肤品啊咁样。跟住或者真係用个天后嘅 VO 嚟录咁样啊，当嗰个天后系容祖儿咁先算啦，咁郑秀文咁先算啦，咁就叫佢去录呢个咁嘅 VO， 加入佢个叫做列车广播嗰度，不过可能真係一个才路，同埋都几得意喎。 扶手电梯佢哋都已经搵啲名人嚟录啦， 有 听过佳燕姐啊， 系啊， 阿蛇啊， 系啊，叫你紧握扶手啦，咁但嗰啲就惠民啲嘅，即系冇咁商业味道，佢都系想你唔好跌倒啊，唔好有意外咁样。咁但系你依家嗰啲系植入式广告啊嘛，即系譬如叫你食烤鱼咁样，成都叫你食烤鱼就等于我头先讲，譬如你去到天后站叫你点样可以换肤咁样，或者点样做冻龄咁样成为天后咁样，即系好多美容产品可以 食埋嗰个。都站名啊， 直情可以做得到啊！ 喂，咁卖荔枝嘅大把啦，卖荔枝搵荔枝角啦， 系啊，荔枝啊，荔枝角啊，咁样啊，即系或者你有求必应啊，黄大仙站系咪先？ 系咯， 即系除咗黄大仙有求必应啊，嗰啲财务公司都有求必应啊 ，low show 私人贷款啊，免入息啊，免审查，哇！你一噏一抽咁嘅嘢，真系成个站。就噏成分几两分钟咁先过下一个站， 卖金卖钻石去钻石山搞啦， 系啊，真系啊，呢、這个钻石山即系每个站都各有特色嘅，我暂时睇到， 大家都 系有啲站就难搞啲啦，系咪先？咁有啲站亦都唔 prefer 你卖广告啦，系咪先？即系你仲有更加多，当然系嗰啲楼盘广告啦，即系嚟紧，譬如啊嗰、那个楼盘会喺北角嘅咁样，咁先算佢话喂。大家落车嘅时候咧，顺便可以睇埋楼咁样，北角新地标，百元后汇咁样先算系咪先？哇，咁你真系直入识到晕咗，咁究竟会唔会发生呢一件事咧？你知道依家都系以内地啊。马首是瞻噶啦，头先都有讲到啦，就系话呢啲广告嘅形式咧，喺北京、上海啊、广州同埋深圳呢啲一线城市咧，已经系一种咩啊？成熟嘅媒体形态 系咪好事咧？如果俾我咧，我会选择咧，即系喺其他国家佢哋嘅火车咧，即系佢哋唔会用呢种announce 嘅形式去到讲嗰啲广告俾你听。 嗯， 佢反而一入去嘅时候咧， 连出嚟啦， 连出嚟咯，即系佢贴喺好多光管下低啊，好密嘅贴得。咁我覺得咁樣可能仲會嚟得好過講喎， 念出嚟就冇咁騷擾性嘅。咁你講出嚟，你未必可以選擇聽或者唔聽。 你念得靚啲嘅，咁其實啲人又唔係話特別介意。 我記得嗰陣時幫嗰個巴士寫嘢嘅時候咧，咁巴士嘅椅背咧都真係有念住。啲嘢出嚟噶嘛？咁其實你上到巴士，你一坐低啦，前面嘅椅背都好直入式廣告 啊。 其實即係連住嗰張紙啊， 你係局睇嘅，係咪？你唔睇你咪睇手機咯。 嗰段時間都係一個好好嘅宣傳嚟啊！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咁所以即係呢啲宣傳模式啊，或者呢啲商業嘢咧，就周街都係嘅。香港一定係一個商業嘅社會嚟嘅，你好難去切割呢啲事。不過呢件事會唔會引入嚟香港咧？我就覺得咧。都几快会引入嚟添， 系咩？ 系啊， 我觉得唔会啦， 两三年之内唔系咁你。依家北京、上海、广州，哇！你香港要做一线城市，同埋即系好多嘢都要接轨啊！接轨呢个字本身都系关于铁路啦，系咪先？咩系接轨啫？你有铁路先有轨道噶嘛？系咪先？你汽车唔使接轨噶，接咩轨？汽车揸就揸噶啦，飞机啊升降落噶啫嘛。接轨呢个字本身都系真系用喺呢个铁路嗰度嘅，咁再加上喂，你而家嗰啲高铁可能有呢啲植入式广告，有机会有植入式广告，咁、你个高铁会嚟到你香港噶嘛？唔通你嚟到香港段直情冇咗个广告咩？我又觉得未必会咯，所以都事在必行噶啦。咁但系。 至於港鐵會唔會發生呢一件事呢，我就覺得即係需要度度諗諗。不過就對於廣告商嚟講咧，就真係無限商機。頭先我哋就 多咗啲機會啦， 諗到啦，係咪先？係有幾個站諗到，樂富諗唔到咯，暫時 未諗到啫。我諗到，我唔方便講。 係咩？樂富你諗到啊？咁勁啊！咁勁！喂，咁你威後講俾我聽。我覺得大家有陣時，唉，朝頭早笑下，發揮創意，尤其是依家搭緊港鐵嘅你啊，你都可以動動腦筋啦、啊。係咯，諗下，喂，究竟 港鐵搞下呢啲咁樣嘅比賽都幾好啊！俾香港人動下腦筋笑下。 我都覺得啊，即係除咗嗰啲老掉牙嗰啲標語創作比賽啊，叫你叫做點樣緊握扶手啊，以至咧小心車門啊，唔好衝閘啊，嗰啲即係最老正啊，即係正經嗰啲。 係啦，喺網上邊或者喺即係點樣等啲網民自己喺度寫嘅時候，咁啊側邊有好多人喺度食曬花生㗎啦。 係啊，咁啊順便可能即係可以吸引到啲廣告商落下廣告咧，咁啊令到港鐵嘅收入升翻咯， 升翻最緊要咩啊？佢哋收入升翻就唔好加價啦， 係啦，唔好加價咁啊！啲整爛咗嗰啲嘢啊，可以早啲整翻好啦。咁啊，大家各取所需啊嚇，咁啊有利有弊嘅呢個世界總係咁樣。咁啊，希望呢啲建議又好點都好啦，啊唔知會唔會成為香港一個新嘅形態咧？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只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 一首歌曲 Twins 的作品下一站天后，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4%。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大家咧讲下，喂，原来周中咧都开快车，咁啊两大联赛包括咧西甲啦同埋意甲啊都有波打，咁啊有两场焦点嘅赛事嘅。先讲西甲方面啦，就皇马咧咁啊有主场出击，咁啊对嘅对手咧就系雷加利斯，咁啊今晚咧西甲咧快车继续展开啦，皇家马德里咧喺主场啊巴拿贝同呢个雷加利斯咧就上演同区嘅打比战，咁啊上轮咧就作客啦，爆冷啊，输咗俾马略卡嘅皇马咧，为咗避免俾其他嘅球队咧就抛离啊，所以咧主场出击咧应该冇失手咯。 皇马呢段时间都甩甩地脚啊吓， 系咪啊？即系嗰啲当家射手啊，搵唔到入波嘅本钱啦。咁啊，特别系夏萨特啦，咁好多嘅球评家都话，哦，夏萨特咧过咗嚟皇马之后咧，唔系好识踢波。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有阵时咧睇到一队波咧，佢卖咗一个重心嘅球员C 朗卖走咗啊，系咪？卖咗去祖记嗰度之后咧。他哋真的踢得差了很多喎、 啊。是啊，咁啊，特别是夏萨特，如果大家有睇他在车路士的表现。 两个人来的、 啊。是啊，其实真的好像穿花蝴蝶咁嘛，踢车仔的时候，但是去到皇马呢就真的麻麻地。不过呢即是球评家都话啊，比多少少时间啦，希望同其他的队友呢多啲默契，包括呢当然是前锋啦，奔斯马啦，咁啊呢场如果你瞓唔着觉呢可以睇啊，或者早咗起身啦，咁凌晨四点十五分即是讲佢今晚的时候睇啦。咁啊另外呢即系头先小白都有讲啦，话C 朗啦，早期都有波打，咁啊意甲特别多波打添，祖云达斯一对热拿亚啦，咁啊拉素咧就对托连奴啊吓，咁啊呢啲都系比较值得睇嘅一啲赛事啦。咁早少少啊，早十五分钟啊，四点开波啊，呢啲意甲嘅话，咁就即系如果有啲朋友仔可能翻 shift 咁样啦，咁可能周中嘅时候先放假噶嘛，咁啊可能。看一波都是开心的。 喂，你讲开这个 C 朗呢，不如我插多少少 好吗？因为呢 C 朗呢其实他自己本身都好，即除了他女朋友都很多之外呢，穿花蝴蝶咁样都是穿花蝴蝶。咁但是呢原来他对于即葡萄牙的女子 U17 代表队呢、一直都相当之关注的。咁话到呢即 关注法落场教波。 他不是落场教波喎。咁他呢就知道 U17 的成绩呢就即是希望送上鼓励啦。是不是咁亦都见到即呢一班嘅女子组啊，相当之唔错，咁啊嚟紧嘅时间亦都咧就系出年要面对呢个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咁啊同荷兰啊、以色列啊、拉脱维亚同组啊难踢嘅，咁啊但系咧佢为咗鼓励佢哋啊，咁啊所以 C 朗送上啲咩祝福咧，就系送上啊每一名嘅球员啊，咁啊有一对自己系列嘅球鞋， 哇，哇几好咁、啊、样， 个个踢波嘅时候踢紧咩啊，踩住 C 朗踢波啊， 哦咁几好啊， 咁啊希望个个真系踢到 C 朗咁样穿花蝴蝶啦， 咁啊呢个世界好多人都中意即系赞助下人嘅，或者即系见到喂有啲不足嘅施予援手，你见琴日成哥都。喺李嘉诚个基金 咁多几亿出嚟， 支持下支持下啲入职业啦。咁啊， 每人申请到啊，每人有六万。 系啊，成哥系几好啊，快过政府做嘢啊。好啦，咁啊，讲埋咧 NBA 方面嘅情况啦。NBA 咧新嘅球季咧开打一个礼拜啦，至今咧有四队咧长胜嘅将军嘅，除咗咧金块啦、马刺啦、木狼啦，仲有佢哋啊。76人咧系唯一一支咧嚟自东岸嘅不败之师啦，咁啊中锋咧Embiid 咧休战一场之后咧复出啦，哇即刻咧带领球队啊作下险胜鹰队，咁啊鹰队哇即系呢个云斯卡达临尾射失咗最后一球咧，以两分之差落败啊，以为咧 Vince Carter 可以啊，喂临尾咧射呢个啊叫做压哨球啦，入咗波之后咧搞掂可以搞掂76人啊，点不知搞唔掂啊吓，咁啊继续赢波。76人方面咧，当然有咧，Ben Simmons 啦，咁今个夏天咧积极啊，开发咧外围啊，令到咧球队嘅进攻点或者进攻嘅犯数咧多咗好多啊吓，咁啊即系呢个都系惊喜嘅。咁啊另一方面咧，睇埋呢一场都系地标战嚟嘅，火箭队啊主场咧就迎战雷霆，咁啊基斯保罗啊重返咧侯斯顿啊球迷啊都系。歡迎嘅，不過昔日嘅隊友咧 ，James Harden 咧，同埋咧 Westbrook 咧就毫不留情啦，兩個人咧聯手轟入啊61分啊，協助火箭隊啊以116啊叫做擊敗咗雷霆啦。其實 夏登再加 Westbrook 咧，真係好瘋狂入波。其實成隊球隊咧打佢哋兩個咧就已經夠啊，遲啲可能咧兩個人咧聯手會攻入80分啊！我嘅預言啊嚇，咁實會有呢一日出現，因為兩個咧都係好主攻型嘅球員啊，每人攞40分咧都已經80分噶啦。其實其他球員咧真係做防務嘅工作啊，除非佢哋受傷啦，或者武器被換出啦，或者咧午飯被換出啦。如果唔係咧，這個進攻模式咧，絕對係火箭隊咧，基本上啊，一定係咁樣打噶啦。唔知可唔可以咁嘅進攻模式打到季尾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基斯保羅啊，差唔多啦嚇。咁啊，兩年前咧就加盟嘅火箭咧，火把下燈啊，但係咧合作嘅火花就唔大。咁啊，所以咧CP3 啦就轉投咗呢個OKC 咁啊雷霆隊啊，今戰咧就作客火箭咧系基斯保罗啦，新嘅球季赌过旧东家啦，咁但系都有火箭都礼貌啊！火箭依家好似好大爱咁样吓、啊，香港嘅事有关佢事。咁啊，基斯保罗咧转头新东家赌过咧，通常啲赌过球员咧都未必会得到旧东家欢迎噶嘛，即系啲球迷都会嘘佢，觉得你做咩要走啊？你唔走我哋球队咪 最经典其中一两个例子系咩咧？就是、以前踢西甲嘅时候，即系真系上个世纪嘅时候咧，哇！见到朗拿度啦、费高啦，佢哋咪组成咗六条烟嘅， 系踢皇马系嘛？ 咁佢哋系由边度转会？系巴塞嘛？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有啲嘘声啊，或者剩啦咁。 你谂下，如果而家美斯转咗去皇马， 系啊，即系打晒交啦，系咪先？咁所以就都系嘅，大家有啲气量啊，尤其是喺篮球场上边或者足球场上边都系啦，呢啲系紧要嘅。咁啊，继续同大家跟住足球同埋篮球嘅情报啦。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Everything will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原来咧好嘅美好回忆咧就唔系咁容易一件事啊，好似伊巴咁啊，佢喺美职联系睇得好好啊，系咪？不过佢喺 IG 上面都讲咗句咧，就系西班牙 hello 咁样，哇，系咪意味住出年会翻去西班牙咧？唔知啊，相信佢喺美国都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噶吓。Moon Five Memories， 先听呢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将来再见。 追成较接近嘅1-2，但李斯特城临完场仍然凭麦迪神射入成3-1，锁定胜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6，加元1.309，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51点，跌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7.19美元，卖出1487.51美元。

朋友咧，佢哋都唔單止話係出街食、都會自己咧即係買翻屋企咧嚟到去整啊。嚇、 哦， 咁我啊覺得咧，即係大閘蟹呢一樣嘅美食咧、就對於彭仔自己嚟講咧，就唔係特別喜好嘅、 哦。 我係好懶嘅，都要攆骨啊， 要 擦殼啊嗰啲嘢咧，就即係你擦埋俾我。有肉 我都系咁 话，蟹粉咁样，我又唔拘啊，即系你叫我咁样食咧，我又麻麻地咁样。咁同埋咧，即系自己咧食嗰个大闸蟹嘅经验咧，都系唔系几好啊。 系 啊，都系食一两次，其实食过两次咁大把啫、但系每次咧都系咧唔舒服嘅，食咗之后会、可能个体质咧唔瘦啊，唔瘦得啊，成日都话大闸蟹就好寒凉啊，咁即使系你可能饮埋。已经有嗰啲咩姜茶等等嗰啲咧，始终咧都好似咧就唔系好夹到，咁所以咧自此之后咧，我其实都已经系同呢个大闸蟹咧绝缘噶啦。如果唔系咧，即系免得过咧，费事自己个肚皮又唔舒服啦 吓。 咁、希望大家咧都，如果你能够系即系食乜嘢咧？都可以品嚐到啲美味可口嘅美食，而又唔會話身體受罪嘅話咧，咁啊真係恭喜你啦！ 晨光財經第一線， 第一線。 星期三的朝早八点过后呢，有我们的晨光财经第一线的今朝早呢，电话旁边呢请来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的。早晨温卓培。 早晨彭仔。 是那今朝早呢一定要跟大家先 update 了这个的英国方面的变化啦，因为国会方面竟然呢就是通过了这个的提前大选这个日子齁。 冇錯啊，係啊，咁本來喺星期一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約翰遜咧就要求咧就國會即係批准佢咧就提前大選嘅。咁但係當時嚟講嘅話咧，佢只係攞到咧係299票，咁就攞唔到咧就三分之二嘅國會嘅支持嘅。咁所以咧就方案咧就遭到否決。咁大家都以為啦，咁英國都冇辦法去大選，就唯有咧就繼續咧係即係係喺好似而家咁嘅情況，即係左右都做唔到啲咩嘢嘅情況之下咧，咁但係喺昨晚嚟講嘅話咧，突然間咧就約翰遜咧就再將個方案即係提前大選方案咧就攞去國會，咁竟然咧就得到國會咧係438票嘅支持係通過咗嘅，咁亦即係話咧英國而家將會喺今年嘅12月12日咧就會舉行咧就大選啊。 係啦，咁呢一個舉行大選咧，其實意思即係有利呢個約翰遜即係可以咧再有一個強啲嘅陣容喺呢個國會嗰度，就幫助佢咧係快啲過到嗰、那個脱歐方案啊，夠曬票啦，唔使咁多左頭左勢咁樣嘅情況嘅啫，係咪？ 你講得，你彭仔你講得好啱嘅，因為咧而家我哋見到咧最新嘅民調咧，喺即係最新民調就係上個星期啦，咁來自兩間唔同嘅民調公司啦，一間叫 YouGov 啦，另一間咧就係 Observer 嘅新個報章啦，咁兩個咧其實咧都比咧就約翰遜咧嗰個保守黨咧係領先嘅。我哋先睇 YouGov 先啦 ，YouGov 咧就比保守黨嘅支持率咧係有36% 嘅。咁工黨咧只得個23%，輸成條街嘅。咁而自由黨咧就得個18%。咁而個 Observer 報章咧就比保守黨咧有40% 嘅支持率，工黨得個24%，自由黨得個15%。咁其實都你睇完呢啲嘅民調咧，你都會可能覺得好出奇，點解工黨會喺呢個時候容許保守黨去大選咧？因為喺星期一佢哋唔俾保守黨去大選嘅原因就因為佢哋驚，就話而家大選嚟講嘅話咧，保守黨會贏，咁冇理由人哋會贏，我會支持人哋去大選噶。咁所以咧就呢個係即係幾大一個轉變，因為琴日咧。英國能夠係通過個國會係去大選咧，就最主要因為保守黨咧係轉態，就支持提前大選。咁所以呢樣嘢係幾有趣嘅一件事嚟嘅。 哦，係保守黨轉態，工黨轉態係咪？ 工黨轉態，工黨轉態。 咁即係背後可能仲有啲故仔我哋唔知啦嚇，即係點解會轉態嗬？咁但係睇嚟咧就話呢一個嘅消息咧，應該對於喺英國嗰個經濟以至到投資環境，可能今日開始咧都會有一啲。 嘅反應都未定喎，會唔會咧？ 冇錯，冇錯，彭德，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嗱，而家咧，如果英國係能夠提前大選嘅話咧，其實對我覺得對英國經濟、對英鎊都會一件好事。點解咧？因為提前大選嘅時候咧，因為之前就不斷咁樣即係美部即係各英國政府攞啲方案出嚟，就國會就係阻阻撚，咁一路咧就係一路都係行前唔到一步去脱歐。咁如果而家大選嘅話咧，得兩個可能性嘅啫，一係就係保守黨贏，即係約翰遜贏啦；一係就係工黨贏。嗱，我唔理邊個贏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都能夠係令到啲即人民咧係發聲，就去究竟佢哋係支持係留歐啊，定係脱歐？因為咧工黨講過嘅，工黨講過就話，如果佢上台嘅話咧，佢係會容許二次公投嘅。咁、但係當然佢而家我哋再要等佢係證實多次。因為他之前是這樣說過，現在會不會變我不知道，就要等他證實多次。那如果理論上，如果他真的支持二次公投的話，那就是說如果大家是想留歐的，你就是選工黨、如果你是想脫歐的，當然就是約翰遜就說到明是要幫你脫歐，那你就選約翰遜、那就很快呢大家就會知道究竟英國的選民究竟是想怎樣樣、 是啊，還有一個多月左右的時間、留意住了、除此之外呢，我們都放眼去日本方面，因為日本呢就嚟緊都會是呢一兩日啦、會有央行議息、日本方面，咁佢哋議息之後亦都預計究竟會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咧？經濟上嚇。 OK， 嗱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重頭戲當然就係聯儲局嘅星期四嘅議息會啦。咁但我相信大家都已經聽得多啦，大家都知道話聯儲局咧好大機會咧都係會減息噶啦。咁但係咧日本央行嘅議息會，大家咧就較為少留意嘅。嗱，日本央行咧都會喺今個星期四咧就議息嘅。咁而家咧就大家都覺得咧就話日本央行咧就有可能咧就唔係今個星期就係十二月咧個議息會咧就有好大機會咧會加大個量寬嘅政策或者減息啊等等。咁正當大家關心呢個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標普嘅評級機構咧就喺今個星期咧就發表咗個警告，警告日本央行。咁佢講咩咧？佢就話咧，如果日本央行再將佢嘅負息率，而家佢已經係負息率噶啦，再繼續負落去嘅話咧，就會對銀行咧個盈利咧個核心嘅盈利咧會造成好大嘅打擊咁樣樣。咁佢咧嗰個報告就講咧，佢就話咧每日本減息 0.1%， 咁就會令到日本大型商業銀行嘅核心嘅盈利咧，會係減少 6%。咁所以咧呢樣嘢唔知會唔會對個日本央行嘅貨幣政策咧，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啦。 即係變咗佢哋喺係咪真係要繼續減息喺負利率嘅情況底下都咁樣行咧，就應該會有一個好大嘅考慮啦嚇。哇！喺呢一個每減0.1%，咁就會 哇！ 嗰個係蝕6%喎，都幾勁喎。好啦，咁另外咧就亦都睇埋喺沙特方面啦，就因為知道咧就有呢一個嘅油公司啊，呢個國營油公司就係沙特阿美咧，就係公開接受認購啦，喺嚟緊嘅禮拜日。咁呢一點嘅投資消息會係點樣帶動到整體嘅變化咧嚇？ 其實咧呢個消息咧傳咗好耐㗎啦，即係大家都講咗話沙特阿美係會上市嘅，咁但係咧一路咧都係即係聽到樓梯響，就完全就睇唔到咧就佢哋會上市。咁而喺琴日嚟講嘅咧，沙特國營嘅電視台咧，終於咧就引述咧就消息人士咧就講啦，佢就話咧呢一間國營嘅沙特阿美嘅油公司咧，就會喺今個星期日，可能大家會覺得點會星期日嘅？ 係咯，點解唔係星期一？ 因為咧中東佢哋係唔佢哋回教係唔放，即係唔係星期日嘅、星期日唔係佢哋嘅假期嚟， 佢哋嘅假日就唔係我哋平時 係啦，我哋假日唔係佢哋，嗰啲唔係假日嚟嘅。 原來係咁。 咁、所以咧就星期日咧，佢就會公開咧就接受認購嘅。咁同埋咧就而家計劃咧就會喺12月11日咧就喺當地即係沙特嘅市場咧就會上市嘅。咁咧就為咗賣得好價錢啦，咁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咧期間咧沙特阿拉伯咧會唔會有啲動作啊，會推翻高個國際油價，令到佢可以賣得高啲價錢啦。嗱，呢個就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如果沙特阿 阿美能够成功喺沙特阿拉伯当地上市嘅话咧、 嗯， 下一步咧佢哋就会喺拣一个国际市场咧、 哦， 就会寻求咧系第二个市场上市。 嗯、 因为大家要明白，沙特阿拉伯嘅金融市场咧系一个较细嘅金融市场，就未必集到好多资嘅。咁、 嗯、 所以咧，如果佢哋真系要集资嘅话咧、 嗯， 可能佢哋要喺即系喺 走出国际、啊、 走出国际海外市场要去集资。咁而家我哋最关心嘅就话佢会拣边个市场咧？咁样嗱，如果佢拣我哋香港咁，梗系固然好。咁 啱唔啱咧？但系又 知啦，真系唔知啦。咁啊，睇下佢会拣边个。咁佢理论上咧就好难拣纽约嘅，因为纽约就即系佢有啲政治嘅问题啦。咁啊，拣佢而家香港又有啲运动啦。咁佢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拣咗日本东京咧？咁啲人就惊可能会拣东京。咁、所以我哋要留意住啦。嗱，如果佢真係如果揀東京嘅話，咁就由於你要買佢個股票，你就先要買日元啦，去東京市場去買啦。咁呢個可能會對日元咧會有一個較大嘅支持作用。咁當然我哋要睇下佢會揀邊個啦，同埋會係幾時上市咧，都會係一個影響嘅因素嚟嘅。 咁但係又得意啊！世界咁大咁多唔同嘅市場投資市場，點解會係全係東京嘅咧嚇？ 其實冇幾多個嘅咋，你啲主要金融市場。嗱、 啊， 你揀倫敦，你又驚而家英國脱歐啊，唔知搞成點。你揀紐約，佢係有啲政治嘅問題嘅，咁啊唔好講啦，咁就有啲麻煩。咁如果你話揀香港，本來香港會是一個好選擇，咁但係而家又點樣咧？但係佢點考慮咧？係咯， 即係用呢個剔除法嚟到去剔走呢、這個剔走呢、這個，咁啊似乎有啲機會係東京。 當然我哋希望佢揀香港啦。 係咁，另外頭先都有阿温卓培你有講到就係要留意咧，沙特阿拉伯咧會唔會話有啲動作推高個國際油價？咁其實佢要推高個國際油價，佢做嘅動作會唔會就係減少個產量定係點樣啊？ 嗱，減產會係一個方法，咁其實咧仲有好多嘅唔同嘅方法嘅，譬如好似早前啦，又有啲油輪啊喺中東啊出問題啊，究竟邊個做嘅咧？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嘅，咁、即係我哋要留意住咧，即係會唔會有啲突如其來嘅一啲嘅即係消息啊，會令到啲油價上升啊？我哋即管留意一下啦。咁即係我哋睇住個油價，同埋油價而家踏入冬季嚟講嘅話咧，都會係慣例會對個石油會較係啦，會需求會。较多会对油价会带嚟较大的支持，所以我相信亦都是这个缘故，所以它是选择现在这个时候是 好。那我们密切留意着它那个上市的动态。那么今早早上麻烦了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跟我们分析了这么多，那我们下个礼拜一先再跟你通话了。麻烦你，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究竟咩系快乐呢？幸福又系由咩构成？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穿社科，今集从文化、历史、心理学角度讨论快乐和幸福。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二台通识六十秒。 潮流兴走塑，讲的是走塑胶、走胶袋、走饮管、走发泡胶等等。但你又有没有想过，原来当你用茶包冲茶饮的时候，都有机会同时吃了塑胶落肚。现时大部分的茶包是用天然纤维制成，不过很多仍然会使用塑胶来封口。近日加拿大一班研究人员就用不同的茶包做了个研究，将茶包清洗之后浸入沸腾的水里面五分钟，再用电子显微镜和光谱仪进行分析。研究显示，单一个茶包就释出超过116亿火的塑胶微粒。相比起过往其他相关的食物研究，茶包的微胶粒水平高出几千倍。相关的研究人员暂时都未知道这些的微胶粒会不会对人体直接有害，而未来的研究方向将会探究这些微胶粒对人体的慢性影响。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 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至于呢个钟数咧，就要请另外一位我哋嘅朋友出现咧，佢系思芬啊，又有贸发局意思。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思芬喺度嘅，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同埋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合办嘅第十四届国际环保博览咧，就将会喺10月30日开幕噃，一连四日咧就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举行嘅。今朝早咧又请到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y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嘅。早晨 ，Byron。 Hey， 早晨啊，咁啊，国际环保博览咧，其实系亚洲一个领先嘅环保方案嘅商贸平台嚟嘅。咁今年咧系会汇聚咧超过300间参展商啦，咁咧就为业界咧同埋买家咧就展示一啲佢哋最新嘅环保产品同埋技术嘅。咁今年咧就我哋会有13个展团咧系参与呢个博览嘅，咁咧就包括咧系首次组织展团嘅，就嚟自内地嘅呢个广西自治区嘅，咁亦都咧有再度翻嚟参展嘅瑞士啊、奥地利啊、加拿大同埋欧盟等等嘅，咁所以嗰个展览都非常之国际化嘅。咁而為咗配合呢、這個而家大灣區嘅發展啦，咁我哋嘅博覽咧亦都集合多個咧大灣區嘅城市嘅，咁就有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嘅專區，咁咧就仲有各城市嘅代表咧會嚟講解咧該區嘅一啲嘅最新嘅環保嘅商機嘅。咁而今年環保博覽嘅主題咧就係減碳減廢創科創新嘅，咁裏面咧就設有10大嘅專區嘅，咁涵蓋咗呢個綠色建築及能源效益啦、綠色運輸同埋廢物處理及循環再造等等嘅呢個產品同埋技術嘅。咁而今年我哋繼續有呢個初創嘅專區咧，咁就吸引到咧一啲初創嘅企業咧嚟展出佢哋一啲創新嘅環保方案添嘅。 嗱，咁今年嘅主題啦，就係呢一個減碳減廢嘅。咁環保博覽咧有啲咩相關嘅特色產品，又或者係技術展示咁咧？啊，而另外嚇，今年博覽嘅焦點之一就係呢一個初創專區啦。咁唔知當中又有啲咩嘅嶄新嘅產品同埋技術咧？ 係，咁首先喺減碳方面啦，咁其實今年嘅博覽咧就有多間嘅展商咧都會展示一啲減碳節能嘅產品同埋技術嘅。咁好似其中一間啦，香港本地嘅參展商咧就會去介紹一盞咧嘅呢個尾燈啊。咁尾咧係金字邊金屬嗰個尾。咁其實佢係一盞咧係 LED 燈嚟嘅。咁咧就可以好長時間擺喺度咧，就唔使插電，亦都唔使入電芯嘅。咁咧但係咧佢如果接觸水之後咧，其實佢就會自動釋放呢個電力嘅，咁嗰個發光嘅時間咧可以長達120小時嘅。咁而另外咧喺減廢方面啊，咁咧就有多家嘅廢物處理同埋循環再造專區嘅展商啦。咁當中咧有一間香港嘅公司咧就會展出咧佢哋一個二合一嘅智能回收有相機喎。咁呢個咧係可以喺擺喺唔同嘅地方啦，係回收各個牌子嘅飲用嘅膠樽啦同埋鋁罐嘅，咁咧去推廣咧呢個走塑同埋咧係回樽嘅。咁至於初創專區嗰度咧，咁今年我哋都有一間初創嘅企業咧，會帶嚟一個設計創新嘅一個個人移動嘅環保空調及空氣淨化器嘅，咁可以隨時隨地咧係都可以使用嘅，咁可以有興趣嘅可以到時嚟睇一睇啦。 啊，咁唔知咧有關綠色運輸方面咧，今年嘅環保博覽會有啲乜嘢例如電動車嘅介紹咁咧？ 係，咁喺綠色運輸呢個專區咧，會繼續有呢個電動車啦，同埋多款嘅充電嘅設備係展出嘅。咁好似咧都有一間香港本地嘅參展商咧，就會帶嚟一個5.5吨嘅純電動嘅貨車。咁喺呢個路面行走的時候，除了可以做到零廢氣排放，亦都可以大大減低這個路面噪音的問題。在展覽期間，就參觀人士是可以試駕或者試搭這一部純電動貨車的，千萬不要錯過了。 博覽期間其實都將會舉行一些大型的環保會議和專題的研討會，不知道Byron又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呢？ 好啊，咁今年博覽咧，我哋會繼續舉行呢個亞洲環保會議啦。咁涵蓋呢個大灣區嘅清潔生產啦，亦都有轉廢為財、轉廢為能啦、 可持續城市和綠色建築的重新校驗等等的環保議題的，而講者也都會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咁我哋都咧邀請到咧就係 C40 嘅城市氣候領導嘅聯盟啦，同埋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嘅代表咧，分享呢個可持續發展城市嘅經驗，咁同埋咧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建築物重新校驗嘅合作嘅一啲嘅案例嘅，咁亦都仲有大灣區各市嘅業界領袖啦，同埋參展商咧去探討咧分享呢個創新環保產品同埋方案嘅。 咁知道咧，喺呢个博览最后一日咧，就系公众日嚟嘅，市民咧系可以参加啲咩活动咧？ 系咁啊，喺星期六咧，即系博览最后一日啊，11月2日咧，咁啊会开放俾公众人士免费入场嘅。咁到时咧，我哋仲会举行呢个绿色市集嘅。咁啊，等入场人士咧可以即系选购一啲绿色嘅产品啦，同埋一啲健康嘅产品嘅。咁而公众日咧，亦都会有呢个环保工作坊嘅。咁咧就我哋请嚟一啲专人咧系教授呢个制作环保印花布艺啦，同埋环保嘅折纸艺术嘅。 今日唔该晒你 ，Baron。 唔该晒。 第14届国际环保博览会于2019年10月30日至到11月2日喺亚博馆举行，而11月2日仲系贸易及公众日，展览会会开放俾业内及公众人士免费入场参观，部分展品更可作零售，有兴趣嘅人士万勿错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宣布，除了机场快线之外，今日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11点结束。机场快线由晚上11点起至尾班车，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会在晚上10点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印尼斯航空难一周年，美国波音行政总裁米伦伯格出席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听证会，承认波音在两宗涉及737 MAX 客机 MAX 8客机的空难事件中犯错，再次向死者家属致歉，强调已经吸取教训，并会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两宗空难都被指和客机的防止失速系统有关，有议员批评波音故意隐瞒，将公司的利润置于安全之上。有出席听证会的空难死者家属认为，米伦伯格和波音整个董事局都需要辞职。去年10月，印尼斯航一架737 MAX 客机在爪哇海失事。5个月之后，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737 MAX 客机同样失事坠毁，两宗的空难合共造成346人死亡。黎巴嫩连续多日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之后，总理哈里里宣布请辞。哈里里发表电视讲话，说人民过去近两个星期一直等待政治解决方案，他又试图寻找出路和聆听民众的声音。哈里里认为国家已经陷入僵局，需要一次巨大冲击去解决危机，强调最重要的是国民的安全和尊严，职位可以来亦都可以去。黎巴嫩政府今个月17日宣布加征新税项，引发民众大规模示威。虽然政府后来撤回加税计划，但民众将示威焦点转为要求政府改善贪腐和经济。继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死亡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巴格达迪的头号接班人亦都已经被美军消灭，但未有说明那个人是谁。一名库尔德武装高层表示，巴格达迪的发言人兼副手穆哈吉尔星期日在美军的另一次突击行动中被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7，加元1.309，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66。

成为今届区议会选举咧唯一系因为政治立场同埋系联系而被DQ， 即系所谓取消参选资格嘅参选人。咁选举主任啊蔡亮咧系质疑黄之锋担任众志要职，未与众志嘅自決主張劃清界線，認為咧黃之鋒咧並非真心咧摒棄港獨作為自決前途嘅選項，亦都並非真誠地擁護基本法，所以就裁定黃之鋒嘅提名無效。黃之鋒強調自己咧就不曾主動提倡或者係爭取港獨作為前途自決嘅選項。咁就斥責咧呢個選舉主任咧強行係攞呢個莫須有嘅罪名咧去 DQ 佢，以履行咧北京嘅硬命令咁話，咁啊會積極考慮咧提出選舉呈請嘅。咁而港府咧就發聲明支持選舉主任嘅決定啦，就話咧鼓吹或者係推動民主自決，就同法例要求嘅聲明內擁護基本法同埋保證效忠特區嘅內容相違背，咁啊強調咧同部分人指稱嘅政治審查、限制言論自由啊，或者係剝奪參選權咧就無關嘅。至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啊聶德權咧，尋日就表示啦。選舉主任咧就係按法例、基本法掌握嘅資料同法律意見去決定參選人嘅資格。被問到啊，選舉主任啊 DQ 啊黃之鋒是否有政治考慮？咁啊，聶德權咧就話選舉主任咧係按法例處理提名是否有效。咁呢個嚟自今日咧明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睇一睇《東方日報》嘅報導，講到咧就係屯門傳怪氣啊，未證實咧係涉及警察基地嘅。大批屯門嘅居民咧喺前日起下午開始咧就突然之間咧聞到陣陣濃烈刺鼻嘅氣味啊！當中咧有女童感到皮膚紅腫不適，亦都有網民咧懷疑氣味咧係由警察屯門大興行動基地咧就係散出嚟嘅。超過1000名嘅市民咧就響應號召喺基地外抗議，期間咧有人堵路啦，並且向餐廳咧投擲汽油彈。防暴警察咧多次出動驅散人群，並且咧以涉嫌非法集結同埋違反蒙面法等等咧，就係拘捕咗4人嘅。琴日凌晨咧，就係數百名市民咧，就係仍然喺基地對開一大聚集噶。部分人咧模仿警員施放催淚彈嘅動作，又扮警員喝令在場人士離開。防暴警察咧隨即喺梁運街近住青田遊樂場對開咧就進行驅散嘅，制服同埋帶走咗兩男一女返警署啦。期間亦都有人縱火焚燒路障，消防咧就趕至將火救熄，並且就将路障移走嘅。去到凌晨约1点啦，咁啊，防暴警察咧再施放多枚嘅催泪弹驱散。约半小时之后咧，示威者咧先至开始陆续散去，气氛咧就回复平静嘅。咁啊，由于咧即系闻到一啲嘅不明嘅气体啦，咁有3岁嘅幼童咧就易受气体嘅影响啦，背部啦、颈部同埋手等等嘅多个位置咧都出现咗红疹同埋痕痒嘅。屯門山景村居民陳小姐前日下午約4点去到幼稚園接個女放學的時候，期間就已經感到空氣的氣味較平日刺鼻難聞，喉嚨亦都感到不適有咳嗽。不過回到家不夠半小時，3岁的女兒皮膚就開始出現紅疹和痕癢。陳小姐就說猜測女兒是受到不明氣體的影響，於是隨即就幫女兒沖身和搽藥膏。女兒當晚亦都是睡得不好的，不過陳小姐就說未有帶女兒去求醫，因为再出街就担心会令到伤患更加加剧，咁话嘅，咁最好都系睇下医生稳阵啲啊，呢啲情况。 不过呢排都听多咗咧，即系茶余饭后嘅时候咧，譬如你出街食饭咧，譬如寻日咁样就系啦，晏昼嘅时间咧，啲食客咧喺度高谈阔论自己啲经历嘅时候咧，都有啲食客讲咧，都怀疑自己咧系咪吸入咗嗰啲催泪烟之后咧，就话即系同呢个家蓉咧两个咧系屙咗成几日咁样，唔知道有冇关系咁啊？嗱，呢啲咧就系即系。 坊间大家自己啲系啦，或者佢自己个人嘅感受啦，同埋佢自己嘅估计啦。咁啊，如果有问题嘅话，最好就系睇咗医生先啦，确保一下自己嘅身体健康嘛吓。 好，唔该晒，跟住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有关褫夺何君尧博士嘅消息嚟噶。咁啊，讲翻咧就英国传媒报道咗，2011年啊向何君尧颁发名誉法学博士衔头嘅英国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上个星期五接获奥尔敦勋爵来信，指出啊，何君尧嘅言行劣迹斑斑，包括咧就喺7/21襲击市民嘅黑社会人士握手道贺，亦都发表咧就有关嘅大屠杀、攻击同性恋，咁啊亦都系攻击女性以及咧就系种族主义言论等等，咁啊于是乎咧就促请校方啊褫夺佢嘅资格。咁校方方面咧，咁啊经过连日嘅审视，星期一亦都咧就系发出声明指出啊，咁啊荣获 ARU 荣誉学位者必须咧就系该校嘅学生、校友、職員以至是社會榜樣。今日話到了何先生頒獲名譽學位之後的行為日益引人關注，經過調查之後，下方已經褫奪了何先生的名譽學位，他的資料也在學校的官方網站已經移除了。咁至於遭到英國母校褫奪佢嘅名譽博士學位，咁啊何君尧咧就回應嘅話到啦，個人覺得好遺憾，唔開心。咁啊喺政治凌駕一切嘅情況底下，可以將自己包括咧就係英國嘅金科玉律咧就係摒棄，咁啊為英國人啊感覺得到咧係可惜噶。佢話到咧就會向校方了解事件，今日期間亦都有途經嘅學生啊，即係做訪問嘅時候啦，向佢大呼啊，話到咧何博士冇咗個學位啊咁啊，咁何君尧點回應呢？就笑笑口就回應就話到多謝，慢慢啊，你遲啲都會有，定啲嚟年青人咁講。今日佢自己亦都其後接受內地環球時報咧就訪問，咁啊指出英國上議院嘅議員指控咧係不實嘅，事件咧就暴露英國所謂嘅法律程序公正咧係好脆弱，輕輕一推咧就會倒下，咁啊唔排除會透過任何嘅法律手段咧就據理力爭嘅。以上咧就係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嚟自星島日報嘅要聞報導啦。咁啊有一則咧係佢哋嘅星島嘅獨家消息嚟嘅，咁就話咧住示威衝突升級，示威者持續堵路以及破壞社會設施，影響蔓延至文化產業。有消息指自呢個反修例風波以嚟已經有205個在康文署核下場地舉辦的文化節目取消或者押後，部分節目就需要變陣，由往常慣例週末晚上舉行就轉為日间或者系平日上演，避免咧系受示威活动或者系交通问题影响。受波及节目咧包括系香港芭蕾舞蹈团每年圣诞节嘅重头戏啊，胡桃夹子，以及咧就系粤剧名伶龙剑生咧喺今年年尾演出嘅帝女花等等年度大制作。咁两者咧都需要变阵啦，调整演出时间，先至能够咧系确保演出順利舉行咁講啊。咁而就住呢一個咧本港文化表演節目近期係紛紛取消或者係延期啦。咁業界咧亦都開始關注到即將可以預訂門票嘅香港藝術節嘅活動銷情亦都會受打擊。咁有議員咧就憂慮啦，由於有唔少國家已經係對本港發出旅遊警示，會影響海外演出者嚟香港表演嘅意欲，計劃稍後咧喺立法會提出質詢，要求當局向藝團以及節目主辦機構加強輔助，特別就是在政府場地舉行的文化表演節目，若果是受到示威或者集會影響而要取消或延期，就不應該被沒收租場訂金。這樣說，這個來自今日《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來的。 好啦，睇一睇信報嘅報道啦，講到李嘉誠直接資助食肆每間6萬元嘅。 反修例风波触发的示威冲突已经持续了超过四个月了，严重打击本港经济，零售餐饮业也成为重灾区。李嘉诚基金会在本月的4号已经决定捐资10亿元成立应急前计划，支持中小企渡过难关。基金会昨天就宣布了应急前的第一期就会先动用2亿元就是支援饮食业，合资格的中小型食肆每间可以获得6万元，相当就是约3333个申请的额度就可以给食肆去受惠，预期11月底前就会发放。基金会强调中小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提供援助刻不容缓，如果计划安排未有这个完善之处，亦都希望各界可以提供意见，令到基金会日后可以做得更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就说，这一种的资助方式简单直接，体现了香港同舟共济的精神。讲到这个基金会的应急前计划，就讲了说其实就是捐资都是为了饱受打击的中小企解燃眉之急，为了令这个资金尽快可以送到有需要协助的食肆，撑过这个艰难的时刻，在申请办法上面就会用这个最信任的态度定定最少和最简单的批核过程，只要申请者符合中小企的定义，即是雇用少于50人，持有效的商业登记和饮食业牌照，就可以申请了。申请详情就会在11月8号在基金会的相关专页公布的，随即在当日的上午9点钟起至到17号的下午5点钟就会接受报名和申请了，可以了解一下可不可以适合于自己咯。 希望更多有力量的人可以出手帮忙下社会了。麻烦 Papi 再看看经济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有关环保的问题了。环境局三年前推出户外灯光约章，邀请户外广告招牌以及就是企业在午夜熄灯，但是有环团质疑成效就不好，指出约章推出两年之后光污染投诉个案反而飙升了 42%。 环境局就说到签署约章大概就5000个的参与单位入面，前年和上年的实地视察显示 99% 有根据到约章就建议按时熄灯的，但是环团就质疑数字未能够反映实况。绿色地球项目主任就指出，约章签署单位主要都是中学、小学 NGO 甚至乎就环保组织等等，本来就已经没必要啊，即是在一些户外灯具的工具的机构来的，咁啊冇办法就反映出呢个真实的成效。咁另外不少光污染的商户也都有签署到约章，但是就没有履行呢一个约章的条款。例如咁有指出啦，旺角家乐坊的 H&M 分店已经签署了约章，咁但是午夜之后铺头仍然灯火通明，反映咧就约章咧系冇约束力噶，亦都咧就系冇办法咧就好好地统计添。另外他们也都说到了，约章仅仅是形式上是自愿参与的，建议应该将这个约章的熄灯时间措施变成强制性质，但是可以引入条款，例如是什么呢？大时大节可以豁免熄灯。另外也都对于 LED 这一类新兴滋扰光源，当局其实有必要另外定一些新的措施应对，例如就是用一些约章引入就更加严格的要求，包括就是加入环评报告条款，评估滋扰的影响咁讲。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翻市况，琴日港股要回翻少少啊，系咪因为咧近排啊出啲业绩咧，基本上啲企业出啲业绩都唔系太靓仔啊，令到大市受拖累咧吓？ 系啊，睇翻就美股咧，其实最近表现都唔错嘅，咁啊当地一啲。企業業績啊，同埋大家對中美貿易談判前景都保持比較樂觀啦，咁啊，所以都指數都逼近歷史新高啊。咁雖然琴晚美市有啲回吐，但係個幅度都唔算太大。嗱，港股呢邊就跟唔足個外圍嘅升勢嘅，咁啊，主要都係受到啲企業業績嘅消息困擾啦。咁啊，表現都係幾個別發展嘅，有部分啲板塊就走勢幾理想啦，但係亦都有個別板塊啦個。业绩咧就令到市场少少失望嘅，咁所以就令到个市咧就都系维持一个上落形态啦。 27,000 又繼續遇到一個比較大的阻力，咁下面又26,500又有些少支持。我相信就個市況暫時都未必太大變化住啦，大家都觀望緊啊，即係啊，中美能否就達成到呢、這、一個啊啊首階段嘅協議嘅簽署啦，咁同埋就係、是、啊其他業績啊即係嘅表現。我估計就即係維持個上落格局機會比較大啦，咁啊26,500、27,000呢個水平到啦。成交方面都可能会比较清淡少少啦。 咁郭生你头先讲呢话有啲板块呢依一刻呢仲係靠得住嘅，仲有啲升势嘅咁样。咁有啲咩板块可以同心机旁边嘅听众分享下呢？会唔会係嗰啲猪肉类股份啊、水泥股啊嗰啲呢？ 咁如果你话睇板块嘅话呢，就近期啲即係食品相关股份呢，好似猪肉股咁满洲国际咁，最近出嚟嘅业绩就相当理想啦。咁呢个都有赖內地的肉價咧就是、大幅向上，亦都見到佢美國業務有大幅的增長啦。咁呢兩樣嘢都支持到個股價表現，尤其大家對中美貿易戰啦，即係暫時平息咧，對佢嘅公司層面嘅影響咧，即係大大減低啦。咁所以亦都即係利好咗佢個股值嘅提升啦。而家嚟睇咧，即係大家睇個盈利展望都比較樂觀嘅，我覺得個前景都仲可以睇好嘅。 咁產業股民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呢一類嘅食品股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㗎。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阿欧 ，Good morning， 芭比， 早晨，华梅姐， 系咗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 早晨， 啊，而家咧就23度啦，我见到咧你哋嗰、那个。天文台嗰个告示牌呢又冇乜嘢特别啲红色啊黄色啊嗰啲火灾危险呢、又冇啊。 一朝头早差唔多时间就有个红色嘅。 咁因为都话晒秋天啦，咁有呢一啲呢係经常提大家呢天气干燥咁样嘅特别消息呢都真係好容易会有㗎。咁既然係咁就唔单止话呢係我哋要慎防山火喎。仲有呢就係、是、我哋喺呢一个嘅咁干燥嘅季节底下呢要点样去保护我哋嘅肌肤。 哎呀呢、這个好啊。 係 啊。秋天我啲手手脚脚好痕㗎喎。 係呀。 係 呀、 啊。 哎呀。 我唔知係自己飲水飲得唔够啊定还是係真係嗰啲保湿做得差咁。 嗱咁啦。呢一样嘢呢真係要护肤。呢件事呢就真係唔係淨係女仔做㗎。男仔都需要去做噶，咁我哋咧好多时候咧就讲到喺呢一个嘅秋天嘅季节、冬天嘅季节啦，咁干燥啦，要保湿啊，皮肤系咪最紧要保湿？大家咧成日讲嗰个保湿咧，就系、是、保护嗰个保，但系其实咧啊，真系咧要睇多啲唔同嘅资料啦，你就会掌握得到。仲有一个保湿呢是更加重要的。那个保呢是补充的保。 哦、 是啦。那怎样可以透过补充水分而令到你的肌肤能够是保持有湿润呢？那我们呢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去想一想同埋呢去做的噃、其实那个的方法呢都是很简单的啫。我问阿芭比啦，阿欧可能就冇啦嗬，即系咧瞓觉嘅时候有冇话搽翻啲系叫做 sleeping mask 系咪啊 ？sleeping mask 嗰啲水分嘅面膜咁嚟到瞓觉啊？ 我又真系有、啊， 有 系啊，唔怪之得你都未至于干蒸蒸啊个样啊。咁阿欧呢？ 好明显冇啦。 太太有冇啊？ 都有嘅，系啊。 太太都有。有系啦，好多时候呢我哋呢女士们呢就会比较系着紧一啲，我哋就会系识得做呢样嘢啦。 就是临瞓嘅时候呢就搽一浸呢个 sleeping mask， 跟住先去瞓咁。咁呢可以呢帮你长时间咁嚟到去补充水分。咁你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喺呢一个保持水分方面咪可以做得更好囉，係咪 係。 咁、所以呢呢一点呢真係 唔可以懒啊，唔可以懒啊， 唔可以懒噶。嗱、如果男士们咧，反正见到太太或者身边人咧，都已经有做呢一个步骤啦，咁咪一齐做咯， 知道知道话梅姐。 嗱，咁好好讲咩而家？ 唔系啊， 喂，赶时间咁样。 唔系啊，我想听下一个要点，想听多啲。 仲有第二个要点咧，啊，真系要多饮水啊，其实好简单。因为呢你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你的户外活动啊甚至乎你行出街呢已经成头汗了、啊、你自然呢出街都会呢多了买支水来喝、啊是不 是、 啊、你在夏天的时候呢喝水补充水分的那个动作呢是会比呢你冬天啊秋天的时候呢是多一点的都未定的、哦、如果是的话就要提自己啦，就算喺呢个秋冬嘅季节呢都要呢饮多啲水、定时饮水嗰、个饮水量呢好似你夏天时候咁样、就唔係话一定要呢觉得口干嘅时候呢口渴啦先去饮水㗎、而系呢你真係要定时定刻咁饮水，令到皮肤身体呢係有足够嘅水分。咁、又唔会干囉。好啦，仲有一样嘢可以呢係尝试一下咁样去做嘅。就係、呢你会唔会喺夏天嘅时候成日洗面囉、 又洗面成日啦。 又或 者朝早一次夜晚一次囉。 我谂咧，男仔咧会比较多啦，用嗰啲嘅磨砂产品嚟到洁面啊。 系啊系啊。 好啦，入冬啦，秋天啦，咁咧就要减少啦，减少个次数，同时咧就算洗面咧都唔好比夏天时候洗咁多啦，减少翻一两次。你越洗得干净咧，佢啲油脂分泌咧会多翻噶，知冇啊？ 知啦，华梅姐，唔怪之你啲皮肤咁好啦。 唔系你讲，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秋冬皮肤要补湿，泵泵水机弹翻嚟。 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虎山道桥底，而反方向去荃湾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彩虹村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九龙城梅船处一段都是慢车的。在新界啦，流浮山道去翻流浮山方向啦，近住深湾路一段挤塞啊，龙尾就接近东头村。咁而家影响埋啦，天华路去流浮山方向啦系非常挤塞，龙尾天成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仲系塞啊，龙尾马料水。过咗马料水少少啊，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嘅，龙尾过咗马料水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嘅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嘅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嘅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大家好，我是安仔陈建安。有压力呢都不要掂大麻了，应该去做运动，去跳舞， 去培养一啲健康嘅兴趣，建立一啲嘅正面价值观，先可以应付各式各样生活上嘅困难。企硬，唔剔嘢，向毒品说不。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癫。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更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九点零七分，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啊， 早晨。喂，小白讲讲天气啦，好嘛？ 天气方面啊，23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61%嘅，咁啊，见到空气方面啊，一般啊，3至4啊，低同埋呢一个中嘅水平啊吓。咁啊，今日咧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咁啊日间都系干燥，最高气温咧都唔 系 好高啫，最高气温都系26度嘅啫， 认真凉爽啊。 系啊， 有时间大家做下运动啦，健康啲啊都系紧要噶吓。咁啊，除咗咧做运动啊，都有好多嘢要了解一下同埋学下嘅。芭比今日学咩啊？我哋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日咧，我哋就讲下咧，原来近来咧真系好多香港人都考虑俾啲小朋友去外国读书嘅。咁啊，今朝早咧就请咗 Samuel 咧同我哋讲下咧，即系近来有啲乜嘢好热门，大家会选择嘅地点同埋课程咧，同埋有冇嘢可以准备下咧？ 同埋点样可以读完学士再读硕士再读博士？ 博士 系啊，之后都会再讲嘅。我哋 系咩好啊？好啊。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星期咧就请到英式教育执行总监陈思明 Samuel 早晨啊 ，Morning 啊，我知道咧呢排真系好多人咧都讲话想去海外升学， 都系啊，我哋上个教育展都好多人好虚撼。 咁我而家最多人咧去问关于升学嘅咧，会系几多岁咧？其实 以前就系英国寄宿学校啦，咁7岁以上先可以寄宿嘅。但系呢几个月嚟多咗好多家庭，可能开始研究会唔会移民啊， 系 开始帮啲小朋友去，竟然几岁5岁咁样都话会去英国读。 哦，但系如果真系咁细嘅年纪咧，即系住宿啊，又或者系照顾小朋友方面咧，会唔会都需要多一啲嘅配套啊？又或者系帮佢哋安排多一啲，譬如可能家长都要过埋去啊，或者学校方面咧，会唔会都同以前我哋讲过嗰啲 boarding school 好唔一样咧？ 系好唔同嘅。首先一定要陪读啦，7岁先可以有啲寄宿啊嘛。咁细个去其实12岁以下咧，英国寄宿学校可以申请一个陪读签证嘅。咁就妈咪或者爹哋一个可以申请个叫 dependent visa。 系。 咁但係一定要學校肯 sponsor 你，如果你係攞呢個特區護照，即係唔係英國本地人嘅話，咁呢啲就係私校啦。咁英國有3種學校，要留意就英國有 private school 啦、私校啦，有英國嘅政府學校其實叫 state school， 就唔係 public school，public school 竟然係私校。咁另外仲有 grammar school，就係文法學校。state 同埋 grammar 嘅分別就係 state 咧就係 non-selective， 即係係人都要收嘅，只要你住喺附近想讀書就一定要收噶啦。咁grammar school 咧就係 selective， 即係有收生要求嘅政府學校。咁如果香港家長要留意翻嘅就係。如果去英國，除了簽證嗰個分別之外，要攞個 dependent visa， 就係其實如果你係海外學生，基本上你係入唔到 grammar school 啦。 佢就算我會收你嘅申請，其實都係純粹政治正確嘅啫，基本上係英國都爭奔頭噶啦。咁你如果你有機會有歐盟護照啊，英國本地護照，你可以試一下報 state school 嘅。 咁但係如果而家普遍即係講緊12歲留下嘅香港學生，如果真係想去英國讀書嘅話呢，咁最好嘅選擇會係咩學校呢？ 這個就要諗下個家長究竟個要求係咩啦。如果你諗住 为小朋友嘅教育行先咧、 嗯， 其实我真系唔建议你去读日校嘅、 嗯， 或者就算陪读签证啦，其实你谂下好奇怪，一个妈咪或者一个爹哋得一个去到英国， 系咯， 咁啲学校通常都山卡拉噶嘛，好少喺城市中心噶嘛。个学生就慢慢翻屋企，但你又唔可以揾工，咁、 嗯、 变咗其实你会变得好苦嘛，苦巴 系， 系咪你要日日就望住佢？ 嗯， 其实佢唔会攞到一个好 healthy 嘅教育。 系， 其实近大城市咩伦敦啊、Birmingham 啊、曼城呢啲地方咧，啲学校其实已经系好 competitive， 好、 嗯、 难入。你想揾一间好嘅学校，肯俾你过嚟陪读，仲要喺大城市里面，系好难好难。咁、 嗯、 所以一系就到个小朋友。就到小朋友就唔到你自己嘅生活， 嗯， 系啦。如果就到你自己生活，间学校又未必系好， 系。 同埋时间上，虽然呢个运动后多咗学校系肯去 sponsor， 肯去俾呢个签证你过嚟英国陪读， 系。 但系好嘅学校又唔系太多， 嗯。 到最后你个取舍会变得好难，好忐忑。咁、 嗯、 所以我建议家长就系、是，如果个小朋友系七岁以上，七至十三岁 ，which 大部分香港家长都仲觉得佢哋好细个 ，B B 啊，要陪读啊咁样。盡量放手啦，可能俾佢寄宿會好啲，會 healthy 少少啦。再唔係，你可以先俾佢寄宿咗先、 嗯。 你自己就算搞移民啊，或者做簽證都好，等之後再諗。佢翻學嘅地方離倫敦唔好太遠。 嗯， 咁你淨係放短假先走去接佢出嚟， 係 咁會健康過。你日日就同佢坐住喺一個好山卡拉嘅地方， 嗯， 日日等佢放學。 系， 咁就唔系咁好啦。 嗱，咁我记得咧 ，Sammy 都同我哋讲过话咧，即系其实九月开始啦，香港本地都有好多唔同嗰啲升学嘅展览啦，甚至乎系职场招生啦。啊，咁讲到而家咧，即系嚟到十月尾啦。啊，咁到底咧，即系今年最热门啊，大家最中意去留意嘅一啲英国学校同埋课程咧，会系边一啲咧？ 咁呢排好受欢迎嘅学校，我见。有一批家長咧就成績而行先嘅，咁其實英國你攞個 A level 排名榜出嚟頭二十咁樣都好受歡迎噶啦。嗰、 嗯、 間有間叫 Oxford International College， 直情有成四十幾五十個學生一日去見，係、 嗯、 嘛？淨係見可能成日收十零廿個嘅啫、 嗯。 但係你要留意就呢啲院校可能就中國人比較多啦， 全部都係咦？你咪上次我哋 interview 嘅時候見過嘅， 係啊，好多香港人，好多馬拉人，好多中東人、哦、Asian。嘅學生比較多，咁呢啲好受歡迎嘅。第二都好受歡迎就係一啲公學啦，咁唔係公立學校啦，都係私校嚟嘅。咁公學即係最傳統最舊嘅學校，包括啲咩伊頓公學啊、Eton Harrow 啊、Tonbridge、Charterhouse 等等。咁呢啲學校越古老嘅廿四大公學等等，佢哋就今年我覺得會仲 competitive。以前可能 Brighton College 可能係一百個學生咁啦，爭五六個位，今年應該去 double。咁、 哦、 你應該有二三百個學生，咁但係都開心嘅就係有啲家長而家都比較 open minded 嘅，即係都話，唉、哎，唔一定要成績行先嘅，學習過程係更加緊要過學術排名嘅。咁、嗯、就今年見好多，我覺得都非常 decent 嘅學校。其實我覺得 40% A star A 以上已經係非常好嘅選擇噶啦。咁呢啲院校嚟倫敦可能遠少少，樸素啲，德育好。多活動，家長亦都會選擇。 係咁啊！如果話去咗一啲嘅面試咧，或者係如果而家完全都未接觸過任何一啲升學資訊，或者未去過展覽嘅家長啦，啊，其實而家嚟到十月尾咧，有啲乜嘢可以做咧？而家先至去 research， 或者而家先再揾學校，又係咪一個好嘅時機咧？ 都得嘅， 嗯， 其實一般九月十月第一輪招生啦，咁12月1號就會出成績㗎啦。但香港啲家長，其實海外家長通常都係一次過報五六七間學校， 嗯、 要攞個 backup 咁樣，咁所以佢哋去得一間嘅啫。所以其實去到一月咧，好多好嘅學校會有翻位嘅。 哦， 而家嘅家長一路報學校當然可以，因為而家仲係 peak season。 嗯嗯。 但就算你 miss 咗，要翻屋企諗多陣，同小朋友商量多陣，去到一二三月都仲有好學校可以揀嘅、 嗯。 最好就準備好啲。譬如咩咧，考一啲公開入學考試係英國嘅學校認證嘅、 嗯， 譬如一個叫 UKSET， 私立學校統一入學考試，或者 ISEB 等等，睇下你咩年紀啦、 嗯， 或者雅思，攞住呢啲公開考試，可以到時一就位嘅時候，好快就同到學校去 pitch 你自己。嗯介紹你自己 係咁啊，即係都可以幾手準備啦。即係無論你咧係已經揾咗一啲你自己心水嘅學校咧，定還是係而家都仲喺度諗緊啊，不如咧都去了解多啲關於呢啲嘅升學資訊啦。考定呢啲試咧，隨時都旁下身啦。就算今年未必可能揾到一個學位，或者未必打算今年啊，佢啲啲考試有冇分話好似啲貨品咁樣 expiry date 㗎？考咗會唔會出年又要再考過咁樣 㗎？都有㗎 ，UKSET 就一年啦、 啊， 一年之內要報學校。咁啊 ，IELTS 就係兩年，咁、 嗯、 就報大學用嘅， 係 都會。 會 expire。 咁啊，可以睇下自己嘅需要啦，去做多啲嘅準備啦。咁亦都希望咧，真係可以揾到一間咧，無論係興趣上啦，或者係位置上啦，同埋自己經濟能力都可以負擔得到嘅學校。咁啊，讀得開開心心啦，而唔係咧，因為覺得個社會氣氛點就要去移居啊。最緊要係啱自己同埋啱自己嘅興趣啦。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英式教育嘅執行總監陳思銘 Samuel， 我哋下次再傾過啦。 Thank you.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emon. 在已经午夜，谁知你号码？为何每夜要躲进去共谁超话？埋藏我吧，仍然自称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又面对吗？要是再拖，可能还会更差。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乱爬？不想听你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赌场代价。不想听你风话，人难受到准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 呢位乐坛新人刘子石嘅离开有什么可怕？啊， 我想咧，叫做介绍俾大家咧，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咪有风骚即安剧嘅。我听到咧呢，這个宣传声带咧，今个礼拜咧系阿刘子石咧，会同佢哋演绎呢个风骚即安剧，大家真系要听，因为刘子石其实。佢是台灣人， 我都好想聽佢啲廣東話到底係點咧？ 你諗下嗰個宣傳聲帶，哇！即係滾水淥腳咁樣急口嚟咁樣講，淨係嗰一部分已經咧聽完之後咧，好有興趣想知佢點樣錄嘅。 不如我哋依家聽一聽佢個宣傳聲帶， 係啊，真係 聽 先，人哋真係誠意之作嚟嘅。 离开有什么可怕？ 哇，那些常用工具烂晒，电线又披晒口，你又不跟主管讲，就咁离开仲唔可怕？ 离开有什么可怕？ 又冇受过训练，又冇合资格证明书，就咁离开工仲唔可怕？ 哇，广东话真系博大精深、啊。 咁你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Zack 刘子石。 哇，真系好劲啊！ 系咪啊？亮点嚟啊！呢个 系啊，真系本周亮点啊！好耐未听过有啲男人讲啲唔咸唔淡嘅。 以前咧有个年代咪吴奇隆啊，佢哋成班人系啦，台湾佢哋过嚟嘅时候都系要讲广东话噶 嘛。我未去到吴奇隆，我去到金刚啫，其实金刚永远都讲唔正，但系佢系特登讲唔正，我都好肯定金刚一定系咁。跟住咧，对上一个唱歌咧，但系讲广东话讲得都几。正嘅就係林宥嘉，我覺得，林宥嘉都唱廣東歌啊，之前有咁樣，咁啊呢一位 呢位新朋友 啊，幾得意啊！ 晨光第一線，程振鵬、朱海婷、白元浩、阿歐、林蔚， 唔係嚇鬼你啊！ 萬聖節 trick or treat， 咁點先算係 trick 咧？ 小白，節日 party 想玩一癲，俾啲嘢你 tick 下先。 阿欧整蛊我啊！我企硬唔剔嘢噶。 晨光第一线嘅 Halloween 无毒一定 win 啦、 啊！监督处、监督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癫。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咁有冇啊？有冇啊？有冇登入去呢个二台 Facebook 专页嗰度睇下究竟有啲乜嘢同呢个同行抗毒 Halloween 有关嘅嘢呢？我就係见到呢有啲短片。个短片呢有一个化咗呢个万圣节嗰啲鬼怪妆嘅。 化咗灰呀、啊、都唔认得佢呀、啊。 我唔知道，因为佢係得一格咁样影个眼呀、啊。 係呀，影一部分㗎。 影一部分咁样。咁啊，以我所知呢个呢是一个游戏嚟嘅， 古猿有冇嘢送教？ 唔知估乜，唔知估乜，亦都唔知系咪估，定系要作啲嘢，定系点样？未知。 系 咁啊，留待明天咧，呢个万圣节正日咧，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时段里边咧，就会公开嗰个玩法究竟系乜嘢？ 哦，听日先认真玩嘅，依家系预示嘅啫， 先睇咗系有冇啲 蛛丝马迹。 冇错啦，咁啊，究竟系咩嚟嘅咧？点样玩咧？咁啊，听日会知道点样玩法啦。但系咧，如果能够系掌握咗而家喺Facebook 专页嗰度，我哋二台啊，嗰啲咧发布出嚟嘅短片，可能已经可以慢慢地你自己将佢联想埋一齐，或者系重组埋一齐咧，都要有啲头绪噶啦。 咁真系要上去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睇一睇佢先啦。 咁啊，应该都如果有游戏玩啊，有礼物 系咪有噶？ 有啲嘢嘅喎，应该 我相信应该有嘅。 好正啊！真系惨，要个台长大卖关子，但系佢自己又真系确系知道咁样。咁啊，总之都系 听朝走啦。 好啦，好啦， 得闲上去网嗰度睇下啦。 关键系听朝咯，系咪？ 而家都可以睇嘅。 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米津玄师在日本得过国民荣誉大奖，凭强大的创作力和丰富的混音方式制作出新一代的乐曲。今次的作品歌词亦都有大人穿越逆境的情感。歌曲嚟自大泉洋主演、池井户润继半泽直树、夏丁火箭、鹿王之后日剧《No Side Game》主题歌曲《米津玄师·马玉露》。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米津玄师·马玉露》。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嗱，睇电视之前咧，可以睇下天气先啦。 梗系啦， 系啊，咁啊，今日咧部分时间咧天色都系明朗嘅，日间咧就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啊，稍后咧离岸啦，间中就吹强风啦。琴日咧我睇咗一个图片咧，有啲朋友譬如上山啦、行山嘅时候，朝头早啦，喂，其实都几大风下、 啊、 上山上边、啊。我有个朋友咧，琴日上咗大东山啦、啊，拍嘢啦。哇！佢吹到成個人咧，幾乎跌低咁滯。 哇！凍啊！如果尋日上去，即係高1000米低6度呢啲咁嘅講法嘅話，係咪先？ 真係唔講得少啊！睇下可唔可以揾翻條片俾我哋阿山系達人啊，阿小白啊，睇睇琴日咧個情況啊，究竟係點樣？咁睇完天氣，當然要睇下電視啦，係咪，彭爺？ 系听收音机睇电视系我哋咧系两种嘅享受，双重享受。电话旁边有罗启山，早晨。 早晨啊，彭仔，早晨好。 系啦，咁啊，今晚嘅港台电视31有啲咩节目可以介绍俾我哋啊？ 咁啊，8点嘅警讯咧，除咗讲下唔好咧，即系砍伐嗰啲野生树木啦、嗯，尤其是啲沉香啊嗰啲啊， 害 虫嗰啲咧吓之外咧，就会讲下咧啊，原来有啲人咧有啲公司啊，就利用咧嗰啲市民嘅姓名同资料咧，即、啊、系假以聘请外地家佣啊，其实咧引入佢哋咧去唔同嘅机构做黑工啊。 哇，咁如果俾利用咗嘅嗰啲市民，佢哋嘅个人资料会唔要孭上身噶？被 可能牵涉佢唔知噶，直接入嘅出事 咁好无辜哦、 啊。系系啊，所以个人资料咧好紧要噶吓。咁、去到咧日常8点半咧，有一样嘢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嘅，就係、是、咧，會教大家，究竟雪即係藥物係咪需要放喺雪櫃咧？ 啊， 係咪好多人都會擺啲嚇？咁啊，究竟咪 你有冇啊？ 我冇嘅， 我都冇啊。 係啊，有啲人咧咩藥都擺喺雪櫃咧，咁就算啊就算擺喺雪櫃咧，真係有效咧，你咪擺咩位置啊？ 冇理由冰格啊，系咪？ 唔系，好多人咧咪中意摆喺个雪柜门嗰啲一格格嗰度嘅。 诶，摆鸡蛋嘅位 置。系啊，其实咁咪仲衰嘅，因为成日开嘅时候咧，佢咧就处于一冷一热状态啊，系、 哦、 啦， 反而唔系恒温啊。 系啊，所以咧，仲会即系因为咁样出到汗水咧、哦，所以我哋成日都见到啲牛油，点解啲石子会湿湿地咧？就系咁解啊。 咁啊，呢个系日常8点半会讲嘅话题。 系啊，咁亦都会咧讲下啦。中文大学咧，佢研究咗咧一种种菇嘅技术，咁、就唔系 食 噶， 唔系食， 唔系啊。佢咧就係用啲咖啡渣啊、豆渣啊咁樣嘅，同埋啲木碎咧，咁啊去種嗰啲咧，菇咧，嗰類菇咁有咩特別咧？佢有隔熱防水同埋唔助燃嘅特性，可以用嚟做建築材料啊！菇 嚇，攞啊攞啲菇嚟做建築材料啊！ 磚頭添啊，真係 哇！喺磚頭菇喎、啊，真係 呢位呢啲啊菇都幾硬嘅，係 好嘢啊！咁啊，真係要睇一睇究竟佢整出嚟嗰個成品咧，究竟同我哋見到真係日常。睇到建築材料入面嗰啲磚頭咧，似唔似樣嘅先？定係菇形嘅咧？係 係啊，咁啊，去到呢一個9点半咧，三水看世界咧，就會講小王子的奇蹟啊！你知好多咧、女同事都成日，哎呀，好似小王子啊！ 法國小王子 係啊，咁啊，其實咧，佢啊創咗個奇蹟，點解咧？因為佢咧就有超過300种語言嘅譯本啦、啊， 翻 咁咧就係因為咁樣咧，係保護咗好多瀕危嘅語言喎、 啊。哦哦，竟然系咁， 系啊，因为有嗰啲唔知咩语啊，咩撒米语啊，撒哈拉沙漠嗰啲咩帕语啊嗰啲咧，即系其实可能会越嚟越少人讲啊，跟住就会冇咗啦嘛。咁咧但系因为咧又有呢个小王子咧，好多嘅唔同嘅人都想译呢一啲唔同嘅语言俾佢哋睇啊。 好，咁我哋留意港台电视31，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欧盟正式批准英国延至最迟出年1月31日脱欧之后，英国下议院以438票对20票三读通过提前在12月12日举行大选，预料上议院稍后亦都会通过法案，让英国继1923年之后再次在12月举行大选。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红棉路上山方向啦，近日麦当劳道一段慢车，排到去力宝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青衣嘅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啦。咁另外天影路左转翻去流浮山道咧，仲系车多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啦，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蚊，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0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又是时候呢，等我彭爷爷呢来展示一下我做人是或者是对人是几咁一致嗰样嘢啦。 嗯， 是。 我以为 是 你是不是真的一致的，展示你的财力。 是对个个都咁衰， 貫徹翻個性格係咪？ 尋日聽眾咧啊就話唔好對阿小白 咁 差啦，咁我就話你搞錯啦，我係對個個都咁差。好，所以喺呢一個環節，我的享樂時代咧，我已經摩拳擦掌啦。 係， 邊位上擂台？ 係我啊！ 啊 ，Barbie 系嘛？好，你系买咩啦？ 今日你又唔知系买嘢或者唔系噶？ 好，嚟啊！ 不过今次真系啊！ 好，你系买咩先？ 呢一个咧就对于一啲咧中意去旅行嘅人嚟讲咧系好有用嘅。咁不过我觉得尤其咧就对于一啲咧中意买平机票啦，同埋系坐经济舱嘅朋友咧个用途可能系会比较大啲嘅。 咁我唔啱啦， 系啊， 佢次次都去伸只只脚嘅，好麻烦噶，彭仔系啊，我哋嗰啲咧只脚要屈埋嘅，十几个钟都屈埋一齐。 你只脚有 系啊，屈住啊，你嗰啲咧坐嗰啲商务舱啊。头等嗰啲一只脚咧，可以浪高啊、伸直啊， 咪好似捐落个窿度咁啫嘛， 有得捐都好啊。 咩唔好讲呢啲嘢。 好啦。因为呢好多时搭飛機嘅时候呢即係坐经济舱嘅嗰啲嘅客位呢就比较窄啲啦。同埋呢我都会考虑到如果我自己啦虽然话将凳嘅椅背呢係可以校到佢向后微微倾斜就方便你如果搭长途机嘅时候瞓觉啦。但你都会考虑到因为始终呢你个椅背就同人哋个电视屏幕呢係同一个位置嘛。咁如果你校后咗呢咁后面嗰个人呢可能睇电视又会睇得辛苦啲啦。咁我自己呢就好怕呢即係好似搞到人哋睇电视咁样呢我就通常都唔会校后嗰个嘅挨嘅位置嘅。咁於是呢就造成呢我之前试过搭长途机啦係啦哇好辛苦啦因为呢个人又好唔惯呢要长期坐到咁直啦。 会梗咗㗎喎。 係呀会梗晒啦无论腰骨啊定还是係点都。咁你搭飛機你又唔会企起身㗎嘛即係你好少话伸展下即係除非你真係需要出去洗手间咁样啦。咁於是乎呢我就喺度諗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如果要坐长途机嘅朋友呢无论係瞓觉啦又或者呢係即係令到四肢唔使长期都係喺一个就咁坐到咁直嘅方法呢 有工具㗎。 有一啲小工具嘅， 嗱、 哦，系咪被誉为呢个咩廉航恩物啊？你嗰啲 咩神器咁啊？ 系啦，冇错啦。咁咧嗱，因为咧我就有一个好姊妹咧就系做空中小姐嘅。咁呢样嘢咧系佢话俾我听存在嘅，就系因为咧佢见到咧佢航班上面嘅旅客咧、都有人系用呢一样咁奇怪嘅嘢，咁于是佢就八卦即系倾起上嚟嘅时候咧就问啦咁。咁原来咧嗱，佢第一次同我讲嘅时候咧就系话咧航班上面咧有小朋友，咁、你由于咧搭长途机嘅时候咧，咁小朋友就更加辛苦啦，因为佢只脚仔可能又唔够长咧，可以放落地下咁样啦，或者垂落地下啦。 咁咪吊脚咪？ 系啦，咁咪好辛苦咯。咁 一系辛苦，一系就索性将只脚放埋喺凳。 系咧，翘埋， 但又未 膝除鞋咁样盘膝坐。 但系又屈住咁多个钟头喎，咁点算咧？咁佢就介绍咗一样嘢俾我咧，就系一个晾脚嘅吹气垫啊。 哦，几得意。 嗰个吹气垫咧就几得意嘅嗱，因为咧其实唔同航班嘅嗰啲座位。高度都有少少嘅差异啦，嗱咁、所以咧呢一个嘅晾脚嘅脚踏啦叫做吓，咁咧佢就有唔同嘅高度嘅喎。嗱，如果你咧本身系只系想将对脚咧晾高少少咧，就好似鞋盒咁上下嘅高度啦。咁、如果讲紧咧，佢见到小朋友嗰个咧，就系同个 seat 位咧系一样咁高嘅。 哇！即系可以吹胀， 吹 到 胀佢系啦咁高。咁佢见到嘅时候咧，那个小朋友系直头可以成个打横瞓咗个 seat 位度啊。 哦，咪变咗商务咁样咯？ 系啊，因为佢多咗嗰个脚踏啊嘛。 不过其实你可以想象到你嗰个脚嘅位置同你前面嗰个座位啊，即系人哋嗰个座位嘅背后咧、中间嗰、那个距离其实好窄嘅啫。 系啊系啊，都唔阔噶。 咁即系嗰个吹气嘅气垫，佢本身就系窄窄地嘅。 系啦，窄窄长长嘅，其实嗱咁咧嗱。我俾一个图片你哋睇下啦，其实咧佢嗰个质地咧就类似人哋本身搭飞机嗰啲颈枕咧，侧边咧系有少少嗰啲绒绒地嗰啲咧， 有绒面 嘅，系啦嘅质地，咁但系个底咧就系胶嚟嘅，系 PVC 嚟嘅，咁所以就好容易抹啦，即系如果你万一惊住污糟要收藏嘅时候，咁咧就你吹胀佢之后咧，咁尤其是咧有啲人咧就话有啲 tips 嘅，就系你买一个最大嘅 size， 系， 咁你咪方便你到时你如果吹扁啲咁啊就翻张凳啊矮啲，吹高啲你又可以晾高啲。只脚咯，咁即系有每唔同人都有唔同嘅需要。 但系咧就因为阿芭比咧，佢展示咗一张嘅图片俾我哋睇咧，就呢一个嘅吹气气垫咧，佢系嗰个形状咧，其实似系一个三级楼梯咁样上 嘅、 喎。 嗱，我俾你睇呢个咧就系三嚿嚟嘅，即系佢分开三个 size、平排摆埋 一 齐。 有一嚿系一级，一嚿系两级，一嚿系三级嘅。 哦，唔系三嚿， 唔 系 连埋一齐，系啦，系三嚿嚟嘅，系啦。 咁即系话佢有大、中、细 size。 唔好以为有相系有真相，真系 要有埋讲解。咁呢个就俾人晾脚啦。咁、但系咧，嗱，始终大人咧，你净系晾住对脚咧，可能对你嘅作用都唔系好大啊吓。咁、你始终瞓觉嘅时候，除咗颈枕咧，你要向后挨咧，咁仲会唔会有啲可以令到人舒适啲嘅方法咧？嗱，我自己咧就中意咧，揽住啲嘢瞓嘅。 系。 咁于是乎咧，又俾我揾到一样嘢咧，系攞嚟抱住，咁然后咧就可以瞓觉。嗱、 你哋有冇试过？ 就系、是、你个女， 唔系啊，咁样好重嘅，会扎到脚臂。你哋有冇试过咧？去一啲按摩嘅地方咧，或者系啲美容嘅地方咧、嗯，有时会要求你咧就系、是、趴低喺度， 系跟住有个窿举落个头咁啊，系咪？ 嗰啲系桑拿嚟噶嘛？ 唔系，普通揼骨。 我接触嗰个唔系，我美容院都系咁嘅， 系啦， 去一啲有代资啊嘛， 免收代资， 果盘连代资。 咁于是乎咧，原来亦有一啲咧咁样充气式嘅揽枕。嗱、 哦， 呢、這个充气式揽枕其实几得意嘅。嗱，佢就系咧专系俾人真系揽住嚟瞓噶啦。 我有见过呢、這个， 系啊，你都见过有呢、這个 长途机， 系啊，嗱，真系多咗人系会买呢一种产品嘅。 咁啊，芭比再展示呢一个咧，就其实又系吹 气嘅，系啦。 好啦，咁佢充气完成之后咧，其实就似一嚿立体，即系长方形立体嘅嘢，咁就俾你咧放喺个心口前边，咁佢中间似乎咧就有一个穿只手入去嘅位置， 俾你塞只手入去嘅， 塞只手入去就好似揽住嗰嚿充气嘅物体咁样，咁然之后个头咧仲可以晾埋喺嗰个充气物件嘅上面， 系啦，由于嗰嚿嘢嘅顶部咧系通窿嘅，即系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啲咧按摩瞓嗰啲床咧，咁咧你个头可以有啲人中意 塞埋个头入去， 系啊，有啲人中意即系乌个头落去耷低头瞓嘅， 咁、 或者你中意侧睡嘅，系啦，咁你个头系可以侧侧地晾住喺个 cushion 度瞓觉。 咦，唔系，原来见到呢嚿嘢中间咧系有窿嘅，咁嗰个人咧个头好似鸵鸟咁伸咗入个窿入边之后咧，佢只手可以喺。 打機 入邊打機嘅喎， 有好多種用途嘅、哦，因為佢中間係通心嘅關係啦，咁側邊又有啲吹氣嘅支撐嘅布料去撐起佢成嚿嘢啦，咁於是乎 幾好計喎又 係啊， 係不過首先要吹氣先咯， 係啊冇錯啦， 架機咧戴完安全帶之後咧乜都唔做啦，即係又要吹氣吹漲佢， 我估計。呢、這、一个嘅用具咧，佢应该系附送埋一个咧迷你嘅气泵俾你嘅、 其实咧，佢呢两个用具咧，佢买嘅时候咧，好笑，佢有一啲咧礼品系随机附送嘅，送泵啦，送一个收纳袋啦，你装住啦， 装住拎上 机，跟住咧仲送埋咩咧？就系、是、送埋一对耳塞同埋一个眼罩、 啊，真系爱嚟方便俾你瞓嘅， 四宝啊，冇错，呢、 這 个真系货咧，搭长途机嘅时候咧，有两个咁样嘅 cushion 嘅， 佢个价钱约莫系个介乎几多至几多度咧？ 人民币嚟讲咧就50蚊留下至100蚊留下不等啦，即系睇佢个 size 咧。头先咪讲咗话有唔同 size 嘅，咁就有成交噶啦。 听到啦，系人仔噶， 系 啊， 咁即系又要邮寄翻嚟啦， 系上网买啦， 好快啫嘛。 咁你系咪已经又邮购咗啦？ 我有邮购到一套翻嚟啦。 吓真系噶？点解嘅？无端端你会邮购？ 我买定翻嚟啊嘛！你去旅行先买就赶唔切噶咯。 借俾人用咯，或者。不过我见阿芭比你介绍呢一个嘅气垫物品咧，除咗话嗰个晾脚嗰个位置，以至到话揽住佢放喺自己心口前面揽住佢嚟到伏喺度瞓觉，呢两嚿嘢咧。其实喺 office 一样啱用嘅， 系啊，都系啊，系 office 啱用啊。你应该送一个，唔好话送啦，介绍或者问一下我哋嘅监制啊，阿 Vincent 啱唔啱用啦？唔系佢成日咧食完晏昼饭咧就伏喺个台嗰度， 系咩？ 系啊， 哦， 我以为佢唔舒服添啊， 唔知道、啊，我又唔系好了解。 一叫佢嘅时候就成劈口水，嗱、就喺度咁样啦， 攰啊，工作辛苦啊，工作 啱啊，呢啲真系啱写字楼咧。啲打工仔咧，嗱，譬如 恰嘅時候， 譬如如果嗰啲凳咧 ，office 嗰啲凳啊，係高得滯咧，又唔係好教得到咧， 就晾腳， 係啦，好似我呢啲咧，個腳唔到地咧。咁唔舒服咧，就可以整一球踩住，唔使惊喺度揈揈下啦。 几好啊吓，咁大家又留意一下啦。咁即系都帮到手嘅呢啲， 算你啦。呢、這个都 交到 货啊，芭比啊。 其实唔啱彭爷使嘅，但系佢夹硬都话啱使，所以佢其实难免都有啲偏心啊。得噶啦， 嗰个晾脚哥啱使喎。 好啦，听歌啦啊。 等到灰尘绽放一刹。 发现未来总有不能摆脱的失散，发现迷路就一起天真到底吗？年轻吧，就当闪耀的少年，无需怕什么真实的谎言，在狂风下学懂巧妙的舞姿，来一起被世界睿智。 可以保持住一种年轻嘅心态嘅，就好似曾乐同嘅呢一首作品咁啦，《永恒少年》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就有阿蔡先生喺度，早晨，蔡先生，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 支持啊， 系啦， 支持啊， 早晨，早晨， 哇，蔡先生嘅好捧场啊，开大个收音机啊，听住咧， 系啊， 你系啊，最好系啦，可以扭细佢先嘅，因为如果问我哋有啲咧，好似山窿咁嘅感觉吓，个声音， 好， 咁啊，阿蔡先生咧，佢今日咧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咧，呢个点唱咧就同。佢最親密、最親愛嘅一個家庭成員有關嘅，係咪啊？蔡生 係啊，係啊，我就係我老婆啦，係 啊，蔡太嘅生日，係就過咗去啦，呢一個嘅二十號啊，就之前嗰個有一個禮拜日咁樣， 係啊， 咁嗰日有冇特別點樣同老婆慶祝咗啦？已經。 同老婆出去食下饭啦，咁样周围行下啦。 系，咁你结咗婚几耐啊？ 结咗十年噶啦。 哦，结咗婚十年。 蔡生，你而家喺后巷嗰度同我哋倾偈喎，系咪翻紧工啊？吓， 系啊， 系啊，辛苦晒啦。 好有心啊，但系特登都要打电话嚟点唱俾老婆。 太太一定会听到你呢个爱的呼唤啊，系佢会听住收音机啊，系咪啊？依家。 系、啊，我非常之多谢我老婆啦，咁多年嘅照顾我。 咁要认认真真咧，即系再向太太表白一下啦。嗱，时间交俾你啊，蔡生。 系，多谢我老婆咁多年嘅照顾啦，佢又中意锡我咯，佢又成日都同我一齐。嗱，有阵时见我唔食生果，佢又切埋个生果，切埋我都唔喐手啦，佢又喂埋我食添。 哇，你又好啦， 你咪皇帝。 皇帝咁嘅享受， 皇帝式享受。 你都辛苦工作嘅，太太使唔使工作啊？阿蔡生， 唔使， 系啊，锡住个老婆啊，就你去搵钱，佢就翻到屋企就切水果喂翻你食，咁啊互相喂哺啦，咁啊呢个都系最原始社会嘅一个发生系咁啊，啲雀仔担啲嘢食翻屋企，跟住成屋一齐食咁样 啦，天性嚟噶 啦，呢个系最原始睇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成日都系咁样发生噶啦。 咁啊，太太咧，同你系点样认识噶？ 都系嗰啲朋友啊，一齐玩开咁样认识噶咯。 即系朋友一齐出嚟玩，然之后相识啊。咁拍咗几耐拖先结婚噶？你哋 拍咗一年到啦。 哦，咁即系其实而家都十一年嘅时光啫，吓、啊，仲有大把日子一齐过、啊。 大把日子同你一齐过。 啊， 仲有我仲要同佢讲啲嘢咧。你嗰阵时咧细个嗰阵时咧就。生活就唔系咁开心啦，而家你跟住我咧，我就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噶，你以后都会好开心快乐嘅。 哇，好甜啊！我觉得呢啲说话到朝头早咧，哇，奶茶都唔使落糖啊，甜到啊！麻烦啊，蔡生， 蔡生都应该系一个咧，好识得咧系制造气氛啊， 口甜舌滑嘅男人啊， 又唔系， 有惊喜俾太太， 成日都话我。唔浪漫噶， 唔浪漫，我唔觉得、啊。 我觉得系因为咧，佢可能把嘴太甜啊，所以听惯咗，日日都讲。 嚟咗系咪？不过咧，拣嘅今日嘅呢首歌咧就非常浪漫啊，咁样就系陈奕迅嘅《幸福摩天轮》。点解啊？系咪氹氹转啊？成日叫我老婆要啊， 一齐啊嘛，可以一路转一路转，唔好落车啊， 系唔好落车系嘛？ 唉，呢种嘅幸福咧要永远啊， 系啊。咁啊，好，仲有最后讲一声，我想。老婆，我 爱 你啊！ 哇，好啦， 阿蔡生嘅深情对话， 咁啊， 阿蔡太一定收晒啦， 系啦， 系啊， 点都嬲啊！ 记得叫佢上网听翻，如果要节目 叫咗而家听噶啦， 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啦，送呢首歌俾你听， 陈奕迅嘅《幸福摩天轮》， 好，唔该晒。执手相随，甜蜜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 笑喎、啊！頭先咧咪後大家講喺摩天輪入面可以做啲乜嘢？大家都有啲奇想喺入邊啊！猜包剪揼啊，影相啊， 主要係睇下風景。 係啊，睇風景咯。 咁我哋啊要走噶啦，聽朝再見啦， 拜拜。 拜拜。